早晨，早晨，6:08嘅早上，你哋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间咧，一样系一齐起身啦吓。咁啊，2024年5月22日，农历嘅4月15日。咁啊，如果你而家正在喺屋企听紧收音机，又谂住起唔起身好嘅话咧，咁啊都要加把劲起身啦。咁啊，即系节目主持人都已经坐咗喺个直播室入边咧，同你哋倾偈啦吓。咁所以咧，大家都系一齐努力。好啦，咁今日咧25度，相对湿度95%嘅早上，咁啊开始咧就系星期三早上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我系白元浩。 晨光每日一格， 成功嘅价值系啲乜嘢呢？并唔系在于你到底超越咗几多个人，而系在于你帮助过几多个嘅人。又或者你可以咁谂，为别人落雨嘅时候，你落把遮遮一遮佢，甚至乎借埋把遮俾佢。又或者人哋艰难嘅时间，你会帮一帮手。其实互相帮忙先至系互赢嘅一个重要嘅关键。人生唔系全部都系竞争同埋利益，更多嘅系互相帮忙之后嘅成就，彼此嘅温暖。所以我哋更加能够珍惜雨后我哋见到嘅一道又一道嘅阳光，话俾我哋知道，其实人间嘅温暖系成功嘅关键。 一亿一百次，静来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闭，还幸你骤然出现，来融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怎一生惊喜遇到你，每次你扑进臂弯内，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载，热情抱你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曾独在路上在兜在转，曾亦觉倦和心乱，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靠紧我共度甜酸，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 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晨雨后阳光，燃亮着我，多么使我爽朗。原来尘中那当中都有天堂，名字是你，我心一生敬你。 早上六点十四分，一首嘅音乐作品，许志安啊，雨后阳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又系咪雨后阳光咧？嗱，睇睇啦，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星期四稍后至到星期五骤雨较多。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是的，每朝六点到十点都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你们好啊。刚才六点钟听新闻的时候都有讲到类似相关的消息，票房大卖并且扬威海外的香港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深受各地的影迷欢迎，更加譬如在康城那里，哇，鼓掌十分钟。好啦，今日去到20号之前咧，其实都已经超过咗咧，就系6500万噶啦。咁啊，内地更加咧就收5亿元以上人民币添。呢套嘅电影咧就重视三不管嘅九龙城寨昔日嘅场景，还原翻80年代嘅面貌。咁啊，好似一啲密集嘅建筑啊，以前嘅街市啊，或者咧就系嗰啲电线杆嗰啲小巷咁样。写实的场景呢就勾起很多上一代的人的回忆，咁亦都吸引了很多新一代的人呢对上世纪九龙城寨的好奇。咁影迷亦都已经呢就在网上面建议呢就保留电影的场景去到俾大众同埋旅客呢就参观。我呢就细个嘅时候呢都特登问返屋企人啦，有冇去过呢？我冇喎，原来我冇入过入去。咁喺外面嗰度呢就见过嘅啫。但系都有问翻一啲朋友啦，咁佢哋就话到系即系以前细个就正直咧就住喺城寨入边，咁啊话到入边咧基本上咧就漆黑一片嘅，亦都冇电影入边所讲嘅咁光啊，譬如有冇一个祠堂庙冇嘅，咁啊亦都入边咧就基本上好似行每一步路咧都好似有好多嘅积水喺入边咁样，环境当然系唔理想啦。今日政府咧亦都举行咗公布咗啦，将会举行咧就香港盛事年表记者会，咁啊有呢个项目，咁啊见到咧有好多政府官员亦都接受提问嘅时间咧就话到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啦，净系讲到嗰啲嘅活动咧都已经相当之多啊，接近200个啦。咁但系其中一个咧，咁啊大家都会攞翻出嚟讲嘅咧，就问到关于呢一套戏会唔会将部分嘅场景可以拎翻出嚟咧，喺适当嘅地方摆放俾咧就系公众人士、旅客打卡或者咧就去到欣赏嘅。不过讲多两句咧，就关于呢一个嘅盛事项目啊，香港盛事年表啊，咁啊盛事项目咧由150项增加去到210项。咁佢哋咧政府亦都回应啊，现阶段咧正在相关同相关嘅公司啦倾紧啊，有冇嗰个可能性咧？就系知道呢个电影场景其实就已经拆咗噶啦，咁但系拆咗啫。就未抌嘅，会唔会将部分嘅场景咧就可以拎翻出嚟喺适当嘅地方嗰度摆放俾公众人士去到欣赏，旅客又可以去打下卡咁样啊？咁佢哋话到有进一步嘅情况嘅话咧，就会再向公众咧就话翻俾大家听。咁啊，睇翻呢一个戏中嘅场景啊， 斥资咧就5000万元去到搭建噶，咁啊喺濠涌元朗搭出咧就一个实景。美术总监啊，麦国强亦都指出啦，城寨嘅场景以移动城堡嘅方式咧去到兴建噶。咁啊，参考资料同埋图片，咁啊将城寨主要街道咧，以及就三四楼嘅实景还原出咧就系8-9成噶啦。同时咧就配搭咗咧就10几件嘅景品。咁啊，不过咧喺厂入边咧就不断移动咁样去到拍摄。咁啊，问翻啊，其中一位演员啊，咁啊古天乐咯，咁啊就话到城寨嘅场景搭建。其实咧就因为个地方就属于租用嘅，咁但系咧佢呢两年咧都觉得其实呢一个地方咧就保存落嚟嘅话就非常之好，咁啊可以做到旅游景点啦，俾人去到嚟嘅时间咧可以睇下香港以前嘅风貌到底系点样嘅咧。啊，九龙城寨自1847年咧就已经由清政府扩建而成噶啦，喺1899年开始成为咗无政府状态，咁啊。变下变下之后咧，咁啊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形成咗好似三不管咁样嘅地方嘅。咁啊，唔知道你对于城寨嗰个嘅回忆又会系点样呢？吓？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烈风。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高地广，沿路写下我长夜里看找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为明日向 虽然不是为了这套电影去做的主题歌曲，但是在尾段的时间仍然上了这首的主题音乐作品。导演都说到，其实因为可能真的很 match 啊，一首歌曲的《风的形状》。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外面继续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5%。话说唐代的时间有位监察官啊。咁啊，佢个名字叫做韦思谦，秉公执法，啊，竟然间咧就将犯法嘅丞相咧啊，免去佢嘅职责。今时今日咧，即系我哋 很多嘢都是很公開公明的。咁但係以前嘅年代呢，唐代喎，估唔到都有一啲咁明察秋毫嘅事情發生，咁所以就值得鼓掌。咁話到阿丞相呢就夾硬買地喔，跟住呢於是乎呢就降佢嘅職咁樣。咁事隔咗幾年之後呢，咁丞相做得丞相嘅野心呢就梗係大啦。估唔到丞相竟然間呢憑短短幾年嘅時候呢就回復返原本嘅職位喎，跟住又點呢？然后呢，这个丞相的而且确是公报私仇，咁啊贬去咗咧就系呢一位唐代监察官韦思谦嘅一个嘅工作啊吓，咁佢就话到啦，我贬你去到做少少嘅一个县令，都当系饶恕咗你噶啦吓，你竟然间咁样对我。以前咧真系都公报私仇噶啦，不过我哋今日嘅成语就唔系公报私仇。好啦。咁呢一位監察官咧，咁啊韦思谦咧，虽然遭到公报私仇，被贬去佢嘅职位，只系做一个小小嘅县令，咁但系佢仍然相信自己当初系秉公执法噶噃。佢就同身边嘅好多人去到讲啦：，我明目张胆咁样执法，又有啲乜嘢后悔咧？因为唔少人都会觉得，哎呀，你唔好得罪佢啦咁样。所以咧，我哋今日咧。虽然讲了几个成语，秉公执法啊，明目张胆啊等等，没错，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明目张胆。明目的意思就是说擘大你的眼睛，张胆就是放开你的胆量，原本就是形容有胆、或者是有一些色见的意思，就是说到你的脑筋清醒啊，也都很有勇气去到明察秋毫做一些事情，敢作敢为。不过呢，原来现代的成语都不断地去到改变的噃。而家咧好多时都会形容公开地、毫无顾地、毫无即系顾忌咁样去到咧就做一啲坏事噶。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咁啊原本咧个呢个明目张胆咧系一啲好嘅方向嚟嘅，不过慢慢就变咗好似负义词咁样啦，有少少唔好嘅意思。不过我哋只要记住佢嘅意思。做起嘢上嚟嘅时候咧，咁希望大家就明目张胆咁样去到做一啲嘅好嘅事情，咁样咧就啱啦。 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剔道边，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可惜的你没到终点，游活那路线途虽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于相片思忆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纵是爱没法终爱，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结，遗留单迹道别，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 心痛又气，梦内也会想起离留的一段段的忆记，拖了恨你来公司道别，残存一些憾事多讽刺。 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嘅作品 Set J 回复原厂设定，人嘅心底都系一样，做坏咗之后，有阵时回复原厂设定，变翻一个心底善良嘅人。六点半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下半年会举行106项盛事，令全年盛事增至214项。下半年盛事以会议和展览占最多，其次是文化艺术和创意和体育盛事。15项全新项目包括武林圣武嘉年华、贝聿铭大型回顾展、香港时装设计周等。財政司副司長王偉麟說，對比估計帶來72億元的消費額，當局的付出非常物有所值。他又透露正與拍攝團隊商討保留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的部分場景，讓公眾和旅客打卡。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全年盛事將增加到超過210項，等於每兩日就有一項盛事。他又說會向中央爭取提高訪港內地旅客的免稅額。入境處表示，就新加坡航空一架客機在泰國曼谷機場迫降一事，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旅遊業監管局和相關航空公司了解情況。入境處至今並未接獲港人求助，入境處會繼續與公署、大使館、旅遊業監管局和相關航空公司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俄羅斯開始第一階段非戰略核力量演習，就準備使用非戰略核武器進行實際演練。俄羅斯國防部說，根據聯邦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的指示，南部軍區在總參謀長的指揮下開始第一階段非戰略核力量演習。南部軍區導彈編隊正是演練如何獲取伊斯坎德爾戰術導彈系統專用彈藥裝備導彈，並秘密移至發射區準備發射。另外，空天軍航空部隊正是演練為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在內的航空兵器裝上特殊彈頭，並飛入指定巡邏區域。俄羅斯國防部強調，今次演習是對西方官員挑釁性言論和威脅的回應，目的是檢驗非戰略核力量執行戰鬥任務的戰備狀態，確保俄羅斯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為期兩日的人工智能首爾峰會以視像會議的方式開幕，南韓總統尹錫月和英國首相辛偉成共同主持會議。出席首日首腦會議的包括七國集團、新加坡和澳洲的領導人，以及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和歐盟的代表。 与会各方在首日会议后发布人工智能首尔宣言，表示将加强国际合作和对话，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与会各方表示，安全是推动建立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创新的关键要素，未来各方将在开放、透明、互惠基础上推进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国际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星期四稍后至到星期五骤雨较多。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Assalamu alaikum， 我是 BB， 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他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CIBS 对我来说是一个平台，去令到更多的香港人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少数族裔的文化。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还有制作资助给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号。 CIBS 人人广播。 他他他本周嘉宾李以红。 我生完 BB 之后呢，就周围搵工，搵外国啲油站便利店、interview 咗我，但唔请我啦。跟住去面包店，冇人想请。 跟住我哋最后嘅结论就係话呢，因为你写呢嗰个 CV 呢係全部係硕士啊嗰啲咁样呢，冇人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号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6:37啦，2024年5月22号，今朝出门口嘅时候有啲湿湿立立，因为今日咧都可能会落雨噶，有部分地区雨势都有时较大，咁记得大家出门口要带翻把遮。今日湿度高95度，气温咧暂时就系25度嘅。今朝6点咧就听完小白把声啦，咁啊6:30咧 Vicky 就翻到嚟啦，咁都要同小白打声招呼先嘅，小白早晨 ，Yo 早晨 ，Yo yeah，Yo yo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啲啦，我记唔记得？个政府个 API 系啊，我 尹光嗰个嘛 ，Yo yo， 你仔仔会唔会咁样唱？ 佢唔会啊， 系咪？ 系啊， 你仔仔会唔会有啲口头禅噶？ 佢冇啊，华硕真系冇喎。 系啊， 系咯、 啊。哦，咁样讲开， 咁真系冇喎。 细仔咧都冇， 都冇。 可能因为你本身都冇 吓、 啊，小白都冇。 我冇口头禅啊， 系咪啊？ 都 算系冇。 有啲讲嘢嘅习惯咧，都会有嘅。 例如咧，系点样啊？诶，讲嘢嘅时候个鼻哥窿会擘大嗰啲 啊，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讲嘢嘅时候令到自己把声或者个语句更加舒服同埋明亮，都有呢啲方法嘅。 系 咁，但系可能因为会着重，我哋始终靠把声揾食嘅，着重咗自己讲嘢个语句，平时应该讲嘢嘅时候都会 delete 咗嗰一类型嘅口头禅。 嗯，系啊。但系好多时候咧，譬如女孩子咧，就会有好多。真系噶， 系啊系啊系啊，点解嘅？佢哋会讲点解嘅， 我唔得啊！ 点解嘅？ 我一听到点咧，我就好想同佢系点，系 咪？系第一次听嗰阵时笑死我，点解嘅？点解嘅？ 但如果好多人都系咁样嘅， 系冇错， 已经 我亦都会忍唔住同佢讲系点， 我都会， 我真系忍唔住，因为真系离晒谱啊嘛！ 点佢就成变咗成个字， 系啊，成个字 点嘅点咁， 系变咗点解啫？ 系咁，但系呢有啲口头禅咧，我觉得有阵时系有少少个人特色嘅。我曾经咧有一个，因为我以前都翻教会嘅，咁我有一个朋友咧就系佢讲嘢咧，永远就系好似含住咗啲嘢咁样噶，咁样讲嘢嘅。咁然后咧，佢系一个组长嚟嘅。佢所有嘅叫做細啦，即係啲僆咁樣啦，個個都係咁樣講嘢嘅，會變咗。 係咩？ 係又會模仿咗呢一個嘅講嘢方式咁樣咯。 哦， 係啊，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即係佢嘅影響力係可以咁大。 嚇、 啊，係咁，但係亦都會令到其他人 講嘢歪歪地，佢外國犯你。 又其實唔係歪，我係想扮咧含住把聲，即係我想小白啊，你今日好似扮緊小朋友，小白。好难扮， 系 好难扮。总之佢讲嘢永远都系含住把声，但系你一听到身边有人经过系咁样嘅声咧，你就知道，就算唔系本人，你都知道同嗰个人系有啲关系，即系本身应该系识嗰个人嘅咁样。咁呢个就会变咗系 signature 咯，系咪？即系会变咗啊！即刻會記起 每個人嘅語速啊，或者誒講嘢嘅時候，都有佢哋自己嗰個嘅 pattern 習慣喺度嘅，係啦，咁先係用聲音都分辨到每個人嘅性格啊。 冇錯，我自己咧就成日都俾人話我把聲係機關槍笑咯，佢哋就話最 咁樣啊， 咁樣咯，佢哋就話機關槍嘅咁。 其實個個都係咁笑噶啦，唔通人哈？ 唔知 哈咁樣笑嘅 咩？唔知。 咁笑梗系咁笑啦， 都系， 系啊， 唔知啊，但系，咁其实咧，今日咧系想同小白讲下咧，就系、是、啊，唔知你平时食饭方面或者出去食嘢啊，屋企自己煮餸方面，你有冇啲乜嘢着重特别嘅要求？即系或者假设一餐我一定要有蔬菜，或者一餐我一定要有肉。 哦、其实我最着重嘅系味道，系真嘅。 咁你需唔需要每一餐？因为我知道因为你学日本厨啦，咁、我知道有边啲日本人咧，无论系整汤定系炒菜、煎鱼，整个洋葱牛肉，佢都会咧落嗰啲 味淋啊， 味淋系啦。咁系你会唔会都系咁样 嘅咧？唔会所有都落嘅，唔会所有都，因为嗰个就好似增味剂咁样一样。咁但系嗰种即系佢亦都唔系话有啲咩对身体坏嘅嘢嚟嘅。咁其实佢个用法有少少似日本嘅清酒去到煮餸咁样啦，系啦，即系可以令到啲味提升嘅咁样。咁但系我唔会每一次都落嘅。咁不过我系好着重，点解头先话好味好似搭得好行咁样咧？因为系真嘅。我成日觉得咧，因为你讲得啱，我以前都有学过厨嘛。咁以前我最记得一句说话就系佢咧个师傅咧就同我讲，你见唔见个台？食剩咗好多嘢啊！佢话系啊系啊系啊，佢跟住佢话你知唔知点解？我话佢饱啩咁样，我话唔系，因为你整得唔好食。 哦，好伤个心。 系啊， 虽然可能佢讲紧事实， 系事实嚟 嘅，系想令你进步嘅。 即系佢呢一样嘢唔系话讲紧公司嘅营业额定系点，但系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我就真系令到我喺度谂，系啊，即系一个人，佢如果台面上面嘅嘢好食嘅话咧，就算佢系几咁偏食咧。佢都會執執執執執執曬佢嘅， 或者唔係偏食咯。就算佢食到幾飽，佢都好想食埋佢咯。 即係佢就算食唔落，佢都會打包，係咪先？咁所以我由嗰陣時有個好強嘅概念，就係覺得台上面嘅食物咧，即係清曬嘅話咧，係真係代表佢哋對台上面嘅食物係好滿意。咁而台上面食剩咗嘅食物咧，我可能有少少主觀就覺得未必係關嗰個食客事，亦都未必關即係台。 彩台誒咁多位嘅朋友事，而係因為本身個廚師煮出嚟嘅嘢唔啱大家口味，佢冇問清楚你哋有冇啲嘢唔食啊？係咪有冇關心過每一個食客佢哋嗰一樣嘢咁樣？ 係 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養成咗一個習慣，就是、煮嘢食咧，我真係寧願係煮得好食， 嗯，用心咯， 我都唔想，我寧願唔飽。我都唔想系食到难食嘅嘢，系呢个系真 的。你啲细路都系会食晒噶嘛？ 佢哋会食晒，佢唔食晒我嬲噶。 佢哋知道爸爸会嬲嘅。 咩浪费啊嘛？嗰、那个 咁啊系另外一个教育的。 即系就算有阵时唔系我煮嘅， 系 屋企 helper 煮嘅，咁但系都会觉得咁你都要食晒咯。 系嗱，其实点解今日讲下啲嘢食，问下小白平时喺煮嘢食上面有冇啲乜嘢特别嘅要求咧？就系、是、其实咧，原来啊，而家我哋随住生活人咧，就系、是、生活节奏好快啦，好多人咧喺一日三餐里面咧，可能就会。買咗呢一啲便當啊，就算噶啦，咁就會好容易咧缺乏呢個均衡營養，甚至咧有陣時可能咧大家都會知道噶啦，啊多菜少肉啊，多菜少飯啊咁樣，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經常以為有一啲嘅蔬菜。就觉得食咗就好健康，但系其实咧，我哋应该避免一啲嘅假蔬菜，系啦，就系、是、避免假蔬菜嘅陷阱。咁系咩嚟嘅咧？嗱，首先咧，我哋首先讲下，如果你真系可以出去买饭嘅时候，最好咧就系买一啲含蔬菜嘅主菜啦，即系譬如就系青椒炒牛肉啊、洋葱炒肉丝 啊，或者系嗰啲椒嗰啲三色椒炒鸡柳啊， 辣椒炒肉我好中意食啦。 边支辣椒先？辣辣嗰啲 系啊，好辣嗰啲系啊，绿螺旋形嗰啲 咧，系啊，我好中意食噶，好刺激噶。咁跟住嗱嗱，啱啱而家就讲啊，究竟乜嘢系假蔬菜咧？原来有好多咧，就系粟米啊、薯仔啊、莲藕啊，我哋成日都会误以为呢啲都系健康嘅蔬菜。咁喺饮食上面有都唔紧要啊，但系原来咧。呢一啲嘅蔬菜都係有少少陷阱嘅，因為呢啲蔬菜咧，全部都係全谷雜糧嚟嘅，即係食完會好飽肚嘅，即係你會吸收咗咧，有好多唔應該吸收，可能係糖分啊、澱粉質啊，更加咧會有一啲蔬菜咧，大家就盡量避免選擇嘅，就係啲咩咧？南瓜啊、芋頭啊、山藥啊，即係淮山啊、栗子啊、綠豆呢啲都係比較飽肚，係嘅，有陣時咧，寧願食呢啲嘢係好似。啊，蔬菜、哦、易饱肚、哦，咁咪正咯，唔使食咁多。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啊，食完薯仔啊，或者食完南瓜就唔需要再食其他绿色嘅蔬菜咧，咁就唔得啦。咁就所以大家今日咧可以试下，如果真系要买外卖嘅时候，拣翻一啲真正嘅蔬菜啦。 滚不得未熄的火炉。挥不绑就匆匆出门，前缘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处，新的泪涌出来，没法。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爱住你胸口皮毛，练习在大街中跑步，练习漏夜飞车赶。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都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都依然 到，大风中跌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讲到，不理愿意堕进谁怀抱，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切过，剩下光年那一段尘封情愫，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倒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传召我，仍然心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好最后也无。 来自容祖儿的九秒九，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我哋后花园入边咧，揾到有安安啦。早晨啊， 早晨啊， 花艺师安， 我哋好耐冇讲花，成日讲草。 系啊，你今日咧有种感觉系 又嚟，我要听。 嚟啊嚟，准备好未？ 我准备 ready。 阿库拉麦塔塔 系即系咩啊？ 唔系你唔知咩？ 非洲话 你唔搞错啊？你唔系净系非洲啊，净系识阿马尼达古潘达嘛？ 系啊， 古潘达。你有冇睇 Lion King 噶？ 又我做咩事啊？ 阿库拉马塔塔，即系当一个人唔开心嘅时候咧，咁嗰只 嗰只咩画嚟嘅先？ 唔系啊，非洲嘛， 哦、非洲。 嗰只歌入边咧，就嗰只猪系嘛？嗰只 Lion King 入边嗰只 系有猪啊！ 即系佢嗰两个朋友，佢两个朋友啊，即系狮子王嗰两个朋友啊。 OK， 咁会同佢唱歌嗰两位咧？ 猪朋友，猪嘅队友。 我唔记得就系野猪，听唔知咩，唔知咩生物啦。佢哋太似人啦，因为好啦，咁佢哋就同。同 Simba 一起唱歌咯，咁 Simba 唔开心啦，佢嗰个叔叔咧，那个叔叔叫咩名啊 ？Anyway 啦 ，Uncle 嗰个系咪 Lion King？ 系 Lion King， 咁个 Uncle 咧就抢咗佢皇位嘛，系咪先？抢咗佢皇位嘅时候， 跟住、okay， 你系咪想赞我靓啊？其实 唔系，跟住 Simba 咧，唔系一阵间先赞。咁啊 ，Simba 咧就好唔开心啦，咁啊自甘堕落啦，就去到非洲佢。即係好角落嘅地方，跟住就見到朋友咧，就不斷氹佢開心。啲朋友就唱歌俾佢聽，就阿姑啦、乜塔塔咁樣。 O、okay， K， 明曬，我要重新睇過。 係啦， 係今日真係想講非洲紫羅蘭啫。 Africa 喎， 非洲緊啫、 哦。非洲紫羅蘭喎、 哦。非洲緊，我哋又稱非洲紫羅蘭，同一樣嘢嚟。 同非洲嘅紫羅蘭有咩分別咧？ 其實呢個非洲紫羅蘭就來自非洲，即係其實點解叫非洲紫羅蘭？ 啊， 聽到呢個名係知原產地就係非洲，講真。 哦，咁有冇譬如？ 但唔一定紫色， 咁我譬如中國紫羅蘭啊， 冇喎、 啊、香港紫羅蘭， 冇，大家淨係非洲緊，佢來自嗰個地方咁、哦、樣嘅啫。咁香港朋友都好熟悉噶啦呢個，即係因為勁容易買。 其實因為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咧， 樂富花哦，可能有得買。 我細個讀書係讀嗰啲科學嘛， 係 即係而家讀通識，我唔知而家有 冇即係社會自然嗰啲 科學，社會自然科學嗰啲科學咧。咁讀科學嘅時候真係小學讀喎，咁我記得係要讀非洲紫羅蘭， 係呢、這個係一個香港 topic 學名。咁但係我又成日都唔明白紫羅蘭同非洲紫羅蘭其實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咧？ 顧名思義，它本來就生長於非洲。 哦，咁但係就又變咗。而家有冇啲譬如原產就非洲啦？係咪會變咗好多唔同品種 嘅紫羅蘭？梗係啦，而家全世界都種噶啦。 即譬如有荷蘭紫羅蘭。 但我哋唔會叫做咁樣， 成份紫羅蘭 唔會啊，就咁你叫非洲紫羅蘭、非洲梗咁樣。咁、哦、但係其實就唔一定係非洲種啦，而家 唔會噶啦。顏色方面咧， 你香港都會種啦，係咪啊？咁唔到 Hong Kong 紫羅蘭，你學翻院你都會種噶，佢都可以種噶，買翻嚟，翻去有得賣噶嘛。 係咁啊，芒果紫羅蘭 係咯。咪系咯， 名嘅真系。 咪广播道紫罗兰， 广播道都得，呢个啱种喺 office 啊，呢、這个 呢、這个可以啊，周围都种到，好易种噶呢、這个。 同埋佢嗰个颜色其实有啲乜嘢系最 common 或者系你觉得最靓嘅颜色？ 你估下？ 我谂白色、红色、 紫色， 即系太多。 啡色，绿色。 其实咧， 咁绿色应该冇。 嗯，绿色 有绿色紫罗兰 少啲，但系咧可能会有。我唔 紫罗兰一定有紫色。 一定有紫色，但不一定是紫色啦，有粉蓝啊、蓝啊、白啊、粉红啊、深红啊。 哦、 其实每一年的花展咧，香港咧都会特别有一个区域咧系专系放非洲紫罗兰，系、哦、啊，香港的紫罗兰会嘅。 咁譬如紫罗兰，佢有白色的紫罗兰，我哋就会专称佢做白色紫罗兰啦。 我哋冇咁专称，非洲紫罗兰我要白色嘅。 我仲谂住问你，咁紫罗兰白色嘅就叫白色紫罗兰，红色嘅就叫红色紫罗兰。咁如果紫色嘅紫罗兰，咪叫紫色紫罗兰。 唔系啊，但系埋咧，点解会咁 common？ 大家都咁识咧？因为其实佢全年都开花，即系佢系好易开花。 哦，几准呢、啊這个？ 系啊，点解几准咧？ 唔系几准啊，即系佢全年开花嘛。你买一个盆栽翻嚟，佢系会开花嘅。你当然希望佢成日都开花啦。唔通、啊、我屋企好似个昙花咁样，叫佢昙花，但系永远都系望草咩？ 系啊， 系咪？ 系咯系咯，我认同你咯。 系咯、啊，咁所以如果佢系有咁多唔同颜色嘅话咧，咁喺 office 种嗰度都 OK 嘅。 系啊，点解咁 common 咧？因为系。如果大眾覺得容易養嘅嘢咧，都會係大眾化啦，咁唔難啦，咁變咗大家都嚇、啊、香味，香味應該好似冇喎，但係佢係佢對於咩要求都唔係太高，所以點解可以全年都有咧？咁、 哦、 係因為佢 係 啊，佢太陽佢又唔使話太要求太猛烈，但係又唔係話冇太陽又會死，即係會比較好啲咯。咁浸水嘅話，其實佢中意潤嘅，但係你唔好成日都話啦，如果佢中意水嘅都唔好话你浸到佢啲泥，即系见到个水喺面，即系话你已经浸得太多啦。即系唔知道大家浸即系加泥嘅时候，你应该加水嘅时候系会即系咩有咩技巧咧？其实你平时你个公花园嗰度，你淋 咪听你讲过就唔好喺嗰个叶面或者花面上面加啦。 某啲啦，其实各种种花唔同。 系咩？跟住就尽量喺嗰、那个嗰、那个泥上面加啦。咁通常。都是加到佢啲水分，我覺得鋪平咗個底，即係我睇唔到啦。但係我感覺上鋪平咗個底就算數咁樣。 係，其實如果你啲如果你見到水嘅浮面嘅話咧，咁啊大鑊。 太多啦！ 你就一定要倒咗佢。 嗰啲係咩嚟㗎啦？嗰啲叫咩？ 多咗積水。 荷花嚟，嗰啲荷花，荷花咪咁重咯。喂，講下荷花俾 下集真係有個關事嘅。 唔係嘛？荷花你都有。 哦，梗係啦，唔係荷花，但係唔講荷花，你咁普通嘅嘢。咁佢啲根咧會爛咯，如果你浸水浸得太多。咁呢個非洲根都係嘅，你要小心啲，就係唔好浸得太多水咯。咁所以如果你冇乜經驗嘅人或者普通嘅朋友，如果想種花方便啲淋水，其實一定要疏窿啦，即係個盆底係要有窿啦， 就唔好等佢積住啦。 係 啦，其實啲盆 大部分都應該係有 盆底，其實要疏窿咧就好嘅，因為啲水咧。第一走咗出去啦，第二就係啲水積喺嗰個泥底嗰度咧，其實嗰啲會變死水嘅，即係會變咗啲冇養分啦、冇活力啦，係應該要掉棄嘅水嚟嘅，嗰啲唔可以你咁樣擺繼續擺， 可能會臭添， 會臭，同埋會影響棵植物嗰個健康。所以水咧一定要买啲即系疏通到嘅，咁样先得啦吓。 冇错冇错，同埋咧佢要修剪啦，呢啲花因为都你见到佢每一盆嘅花咧，都真系开得好茂盛嘅，即系好少非洲紫罗兰咧，你见到佢花圈，见到佢本身你买翻屋企，佢已经种咗啦，你买翻屋企其实佢都好多花嘅。咁所以有阵时你要修剪下佢咯，咁啊等佢差唔多借咗嗰啲，其实有啲你叫耷低头啊，软奶奶个花瓣咧，其实掹咗佢啦。 就唔好俾佢抢养分。 系啦，佢都冇乜用噶啦，留喺度咁样。 好殘酷，留喺唔屈用。 世界就係咁， 即係佢似乎即係 佢離開，係啦，佢離開自己，犧牲佢自己就可以成全咗人哋。 啱啊！嗱，你咁樣講咧就正向好多啦。 我不嬲都好正向， 咁都 OK 喎。呢個價錢又唔係好貴咧，你頭先話 唔貴嘅呢個大眾化嘅。 我諗 10-20蚊可能有一盤噶啦。同埋呢啲係街坊都有，樂富街市都可能有得賣，即係周圍都有得賣。 而家樂富都多咗花店啊。 係咩？係嘛？ 得我哋我嘈得多，我嘈得多，成日話買唔到花，跟住喺度開多間咁樣咯。 係啊，其實如果佢開花開得，我哋叫爆盤，即係開太多花咧，即係我唔掂啊！咁你換個大啲，或者你換咗個盤咯，等佢嘅生長環境好啲。呢個係非洲紫羅蘭需要注意的。 會唔會自己譬如啲花落咗啲花之後，跟住佢棵植物又未死，然後佢可能你話一年都開花嘛，咁啊長期都係有新嘅花冧咁樣繼續開咯。 係啊，會噶。其實你應該換大啲嘅盤咯，又或者係你。其實咧，你預咗佢開得大咧，有啲人啦，即係可能會個人，你都睇咩人啦，佢諗得好長遠嘅。其實我估佢一年之內，我覺得佢一定會開到好多好多。我買個大啲嘅翻嚟，咁我唔使換盤， 唔係。 咁你擺喺度咪唔好睇咯？你明唔明啊？你長方形嘅長盤，你哋中間嗰一棵左右係好。 好凋零咁樣，咁你咪唔使換盤咯。但有啲人就係中意，即係你佢嘅心思嘛，都係即係冇好有時間嘅細藝，就係中意誒，譬如我都好中意就係。Kill times， 我哋叫做用下時間啦，係啦，又有細盤搬大盤，其實過程都好開心啊，幫佢換下換下靚盤，咁你舊嗰盤又可以買啲新嘢翻嚟種咁。其實呢啲就係嗰個種花嘅藝術，就係咁陶冶性情啊嘛。 生活喎，呢啲都 係呢啲就係生活咯。係 ，this is life 。生活點解咁講究呢？就譬如需要用呢啲花植物啊，或者有咁多我哋嘅興趣襯托住咧，係因為我哋生活係太緊張，有陣時候我哋需要用呢一種咁樣，譬如好似我哋後花園咁樣啦，係有好多唔同嘅植物，係令到我哋可以 relax 啦，放輕鬆啦，然後可以繼續咧有更加多嘅力量咧搏殺啊嘛。 當然有啲朋友就係、是、可能真係唔使翻工噶啦，已經退休生活啦，咁可以 咁都有啲細藝啊， 有啲細藝啦，譬如一至五都好辛苦翻工，咁聽完之後可以去賣花，咁星期六日又可以有自己嘅生活，係 咯， 就係去陶，就係冇咁嬲啊， 陶冶性情咯， 即係calm down啊，自己冇咁命，冇咁嬲，一至五好嬲怒，咁可以陶冶性情，咁星期一又再嚟搏鬥過咯。 人咧都係即係屬於大自然一部分啊，需要咧就係多啲環境咧同大自然融合啊，咁樣先至可以即係令到個人 relax。好啦，唔該曬安安， 拜拜。 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7:09啦，继续收听紧啊，啱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朝早啊同各位听众啊倾下偈，开开心心啊又 one day 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亦都当然啊6:30嘅时候听到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 早晨，咁啊另外今日交通组啊 Jessica 就喺度， 早晨啊各位， 做咩啊？ 早晨啊， 早晨啊各位， 各位， 拉到咁长， 难道有啲嘢要睇？ 哦、交通方面你做咩 update 紧啊？而家 长啊长啊，你拉长喎、啊、条尾。 因为啱啱咧就收到个交通消息，哦、最新嘅消息啦。 请讲，请讲。 就系、是、咧中环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跟住中环码头有交通意外，咁依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小心啦。 嗯、 好，咁啊就系呢个啫。咁其他嗰啲车龙啊嗰啲咧？ 车龙就恒常车龙啦，隧道情况咧就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嘅。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依家龙尾去咧就去到福亨村嘅。 系正常都讲两句， 正常都讲两句， 唔通真系走入嚟坐低，跟住就喺度话出边一切正常，跟住走咩唔得？ 系啦，咁另外仲有啲封路要提醒大家嘅。 请讲，请讲。西贡嗰个完咗未啊？ 西贡 之前西贡封路嘛，因为 西贡边度封？ 西贡天后诞嗰啲封路嘛，哦咁即系冇啦， 系 你讲翻你嗰个系。 咁讲翻喺尖沙咀啦。嘉蘭圍咧由路面下行，咁所以咧依家嘉蘭圍近住嘉連威路道嘅唯一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咁另外喺沙田啦、沙角街有水管急收，咁去大涌橋路方向近住舊世君田家炳學校嘅快線咧係封閉緊。咁、另外咧就係應該大家咧都應該知道噶啦，就係筲箕灣嘅耀興道啊。咁之前咧因為惡劣天氣嘅影響啦，咁所以就封閉咗西行即係一啲嘅封路啦。咁依家咧耀興道介乎耀東村。耀桂楼同埋耀兴楼之间咧，西行即系去呢个维亨街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已经解封咗噶啦。系、啦，咁不过反方向即系东行去新城街方向嘅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嘅。咁、途经嘅巴士路线啦，同埋小巴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如果要搭车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 系咯，咁啊唔好话去到嘅时候，个站咧，个站咧，个站咧， 边啊边啊， 系啊，成日都系咁讲噶啦，咁啊。 自己穩定咯，係啦。咁即係我哋所以交通天文台都朝頭早嘅時候就盡量提一提大家。咁如果係喺上址有，譬如唔單止淨係講筲箕灣，譬如沙田咁，你有條沙角街嗰度有封、有條快線封咗嘅，咁你駕駛人士都要留意翻咁樣咯。咁唔好俾油俾到咁盡啦，係啦，越係穩陣咧，就越係快去到目的地嘅。 係啊，心態千祈唔好急， 冇錯， 一急咧就真係你啊，到時真係更加急啦。 朝頭早咧就好似苦口婆心咁，餓完又餓，冇揸咁快啊，兩秒距離啊，好似阿媽餓仔咁樣啊。其實都是希望大家呢就安全到達， 冇錯，係啦係啦。咁啱啱提到咧嗰、那個西貢嘅天后誕風爐咧，咁仲有嘅， 哦仲有嘅， 6月11日係啦，咁、大家記得要留意翻啦。 我就記得噶嘛，你即刻揾翻啦。 幾招即笑到 爹哋咁啱 send 俾我， 爹哋叻啊，係啊， 大家講翻啦，係啦，都係爹 哋醒，爹哋醒，爹哋勁，爹哋冇得頂， 冇錯冇得頂啊！ 係佢而家聽緊都笑到笑嘅見牙唔見眼啦。好啦，交通就有啲咩温馨提示我下我哋咧？ 系啦，咁之前咧，应该大家都听讲过啦，香港咧就有呢个打斜过马路 啊，系、哦，哎，我有试过啊， 有试过， 好开心啊！我觉得打斜过马路，我攞正牌合法打斜过马路、 啊，系啊，以前要好似即系要 L 型咁样行， 系啊，我不嬲都 L 型，我成日觉得咧好慢啊，咁但系见到其他人行得咁快打斜咁，好似曳啊，但系佢真系行得好快，咁点算咧？就系等紧政府一直呢、這、一个。打斜过马路啦， 冇错。咁依家咧就沙田就已经行咗呢个可以打斜过马路啦，有啲地方系啦。咁咧喺年中嘅时候咧，尖沙咀都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打斜过马路噶，系啦，就系、是、加拿分道同埋加连威路道嘅交界啊。 加拿分道、加连威路道， 哦、有啲复杂，大家可以 唔系因为嗰大啲街道咧 都好似样， 好似样 啲名， 你真系讲咗我重点啊，系啊，咁啊，我都谂到底系边条打边条、 哦？科学馆嗰边啊，系咪啊？ 科学馆嗰边， 系啦系啦， 科学馆嗰边，科学馆 嗰 边都有好好多条街。 系咁，所以咧，大家可能行过，可能喺尖沙咀行下街、食下饭嘅时候，经过咧都可以喺嗰度望下，咦，有个 打斜过马路， 迟啲可以留意。 系喂，外国啲打斜过马路其实就已经实施咗好多年啦。咁我哋即系第一次去旅行见到嘅时候咧，即系擘大口得个窿，正啊咁样，系啦，咁啊，系啊，得个窿，因为正啊咁样，因为嗰个位系震撼嘅，因为你突然间绿灯咁样全部一齐行咁样，而且大家仲可以打斜咁样过咧，你真系觉得会悭咗好多时间，系啦。咁我自己我身处于我大埔区啦，咁大埔区其实都有多条嘅十字路口街道咧，我每一次我都系见到一绿灯嘅时候咧，就四方。四面八方嗰啲綠公仔就一齊著嘅，咁、我都會諗，可能呢一類型係咪又係適合可以打斜過馬路咧？即係佢唔會無啦啦架車突出嚟咁樣。咁呢啲係咪即係適合咧？咁啊交翻俾警方去到諗啦，運輸處去考慮啦咁樣。咁但係有陣時都仲見到啲朋友啦，即係要強烈呼籲啊！咁你仲喺度打斜過，喺一個非法嘅情況底下，你係應該即係頭先即係時間都講得啱。我又有講佢哋 L 型咁樣過噶嘛，係啦。咁雖然啊，即係市民心聲，我有陣時過咗過去對面第一條，如果我打斜過咗過對面第一條咧，我要轉右或者轉左再去翻我目的地嘅時候咧、我已經趕唔切啦，因為個綠公仔已經閃啊。 系啊， 咁我又唔想下喺条街度跑噶，好 odd 噶嘛，牛高马大咁喺度跑，人哋真系会望噶，咩事啊？咩事啊？附近又冇巴士站，你咩事啊？咁样系啦，咁啊，即系入多奖之后唔想撞亲下咁样，咁所以你打直行，再转左或者转入去你嘅目的地咧，咁有阵时一绿公仔一闪咧，我又唔过，因为绿公仔唔主张我哋过噶嘛，系啦，咁所以我又停咗喺度啦，咁啊变咗人，我宁愿都系行人天桥啊隧道。其实即系唔使等啦，但系佢又冇、所以就企咗喺度等啦。 不过我都想赞下咧，因为我住嗰区咧，其实都有好多咧系。 你嗰区有轻铁添噶？ 系啊，我个区有轻铁啊，但系我想话我个区咧暂时就未有打斜嘅过马路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咧就应该大家有一啲道路咧都真系好长，先会有行人天桥啦、又或者系斑马线啊、红绿灯啊咁样。咁然后咧最近发现有几个位咧都可以系中间加插咗呢一个嘅。 紅綠燈喺度，可以俾大家，因為大家咧就會唉成行成五百米，我先有條天橋，大家覺得唔方便。咁但 係 可能 跟住就胡亂過馬路啦， 係啦， 就 胡亂過馬路啦， 危險啊！危險 啊！係啊！特別有陣時深夜咧， 係哇，仲危險啊！ 係啊，因為啲車未必見到。 係啊，同埋咧，大家 見到都覺得眼 大家夜晚嘅時候咧，即係無論咩情況底下啦，唔該著翻啲衫有少少反光。哇！我有陣時 唔好著深色衫， 唔好話有陣時你夜晚啊。我朝头早翻工咧，喺我屋企附近，哇！啲人咧过马路已经乱咁过马路，已经惊噶啦，我好惊啊！跟住你仲过着衫做忍者咁样噶，黑衣人咁样噶， 系啊！ 我真系睇唔到佢噶。 最好啲鞋啊，真系有啲反光嘅胶带，咁最好啦。系啊，如果唔系大家喺夜晚见到呢啲嘅，即系见唔到咧，你就。有陣時可能都真係未必真係留意到噶嘛， 係啦， 咁但係當局我覺得好好嘅就係知道有一啲位可能條路好長先可以有條天橋喎，咁但係就喺呢一啲嘅時間咧就做咗呢一啲嘅馬路嘅措施安排，咁我覺得喺呢啲係要讚好好咯。 係啦，我屋企附近都雖然即係可能多燒烤場啊，都慢慢增設咗啲紅綠燈咁樣，咁當然你話喂，貨駕駛人士嚟講咁，我即係又多盞燈喺度等咁，咁但係安全啊嘛， 真係安全啲啊， 安全好多， 係啊，有啲。是的，有些驾驶者觉得做什么又加个红绿灯，我明明可以直过，是 是 但是安全起见，即是有红绿灯都是保障大家的。 看看会不会有些智能红绿灯，好像外国那些、 哦、 你行人不按呢、 哦 佢就唔會著嘅，佢就唔行，就繼續俾車行嘅。咁呢啲咪又係智慧咯，係 啊， 係啊，科技啊，點樣幫我哋咯， 係 啊， 冇錯。 好，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 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咧天氣預測係多雲嘅，間中有陣時咧都係有驟雨，以及係有幾陣嘅雷暴。部分地區咧雨勢就會有時較大，最高嘅氣温咧去到28度，會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都系有骤雨嘅噃，咁星期四咧稍后至到星期五咧骤雨咧就会较多嘅。而家气温就系26度啦，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2至3嘅水平嚟。 系咁啊，同上星期六日就不一样啦，上星期六日就喺雨水之中度过啦。咁啊嚟紧呢个今个星期六日咧，咁啊都有机会系见到个太阳， 希望见到太阳， 希望见到太阳啦。咁啊，大家就可以过一个快乐嘅周末啦。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噶，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 Terry，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早晨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揾阿医师上嚟就讲下一个题目咁啊，可能男女老幼都有机会会遇到嘅、 嗯， 就系便秘啦， 系 啦，咁啊便秘喺中医学嚟讲咧，其实算系一种点样嘅疾病嚟嘅咧，阿 Terry。 嗱，咁便秘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試過係好似大便唔係好通暢咁樣啦。咁、你覺得咧？你覺得咩叫便秘呢？ 直頭食咗好多生果，跟住魚翅都唔能夠正常咁樣。其實我就好少嘅，即係 touch wood 講，即係我阿媽送俾我最大其中一份禮物就係我條腸都唔錯嘅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之後去得太多。就好少話去唔到嘅，咁、所以我就比較上少經歷嘅。阿 Vicky 咧 ，Vicky 咧就真係成日都去唔到啦。 係咩？ 我試過最長係差唔多4日咧，先屙得一次。 哇！咁你好嚴重喎，要問下醫師喎。 係啦，係咪因為我啲飲食習慣唔好咧？ 係咯，唔怪之你同我講話去到要開香檳啦，要拍手。 嗱，咁其實阿 Vicky 就真係4日啫。我記處理過個病人咧，試過1個禮拜嘅。 哇！ 係啦，咁我哋先知道咩叫正常先。正常咧嘅大便咧，其实一日咧一至两次嘅。 系， 因为我哋咧啲食物咧由我哋口啦到下面啦肛门出嚟咧、其实要12小时。咁、所以咧一日咧应该去一至两次到。 系系系，哦。 如果你話啊嗰隔日嘅話咧，其實即係代表咧嗰啲大便都喺我哋身體裏面咧，都有一日時間㗎啦。咁所以隔日就冇咁好啦。 哦，咁如果兩次或者兩次都正常啦，三次嗰啲係咪開始已經又係另類嘅問題㗎啦？ 吐瀉啦，變咗 未必係吐瀉，可能佢真係有嘢出嘅。咁、但係可能阿媽即係嗰句懶人。多乜乜咁樣嗰啲咧，咁係又關唔關事咧？ 嗱，我哋除咗咧講頭先個次數之外，你講埋個形態嘅。 係。 咁大便正常嚟講咧，就係、香蕉狀嘅。 係。 香蕉狀，然後咧半浮沉呢一個狀態嘅。系啦，咁當然啦，譬如話咧，我哋一日咧兩三次，差唔多一食完又要去，一食完又去咧，其實就偏密咗少少嘅，因為頭先講啦，我哋個身體咧，即係個食物要消化處理咧，係要12小時噶嘛，咁如果少過12小時咧，其實代表乜嘢咧？代表其實都吸收唔曬、處理唔曬入邊嘅有用嘅成分咯。 哦， 我發現咧，有唔少嘅小朋友有個情況就係、是，當佢哋一去食飯嘅時候咧，食食下或者食完之後又即刻要去，係咪因為即係食咗啲嘢落去就㧬下㧬下咁啊，㧬咗咁高個有個便意出嚟咁樣嘅咧？ 嗱，咁樣嘅。冇錯㗎，因為咧，我哋咧朝頭早咧好多咧人咧都趕住翻學啊，或者咧翻工啦，咁變咗朝頭早嘅時間好匆匆忙忙喎。咁譬如可能淨係食下麵包啊，或者可能飲杯奶啊，咁就出門口啦。 嗯， 其實咧，我哋咧要排便嘅時間咧，都需要一啲腸道嘅刺激嘅。 嗯， 咁我哋食嘢嘅時候咧，亦都係咧，即係我哋進食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個消化道咧就由個口開始嘅，所以其實都要係有刺激嘅。所以我朝頭早如果食嘢食唔夠飽嘅話咧，亦都會影響咗即係排便嘅，影響咗去廁所㗎。 哦，咁其實壓力又關唔關事咧？我又聽過啲人話啊，有壓力咧去廁所咧都冇咁暢順咁樣嘅喎。 会啊，嗱，因为咧，我哋头先讲啦，我哋嘅排便咧都要好讲咧呢个肠嘅蠕动噶嘛。 嗯。 咁咧，个即系我哋要做运动啦，多啲我哋喐动咧，个肠又会喐动喎。 嗯。 咁如果有好大压力嘅时候，你谂下，我哋好大压力咧，系咪觉得所有啲肌肉好似收缩晒咁？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肠都会，咁肠又唔喐啦，咁所以佢自然觉得压力大嘅时间，咦，好似排便咧，有啲人就觉得哎呀唔系好畅顺，去唔到咯，咁样咯。 哦，好啦，咁啊便秘呢个问题啦，咁长远嚟讲，以中医角度，有冇得去舒缓佢，甚至乎即系根治佢咗佢，令到佢一日变翻正常一次或者两次如次咁样嘅咧？ 嗱，头先我哋提到啦，就需要做运动去喐啦，咁所以我哋咧工作时间咧，可能譬如 Vicky 咁样，我哋喺直播室坐咗太耐啦，坐咧就令到咧坐嘅时候我哋唔好喐咧，嗰、那个影响咗嗰个肠嘅喐动啦。 哦，第一，咁你啊应该好似我咁啦，我而家就算同阿 Terry Ken 嘅，其实我都企喺度噶嘛。 但系你嗰个有得较高嘛， 你咪拎起佢咯，支咪。 好啦，我而家拎起先， 系啦，咁企喺度，系啦，企喺度，系啦。咁跟住咧，第二點咧 ，Terry。 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咩咧？我哋要咧個腸要喐咧，佢需要動力嘅。咁頭先我之前都成日提阿小白咧，唔好飲凍嘢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唔好飲凍嘢咧，咁點解咧？因為飲凍嘢咧，咁嗰個腸就會凍咯。即係我哋諗下，我哋人體係37度喎。你飲杯凍嘢落去，我加埋冰，我當你10度啦，咁樣。咁、你身體入到去個胃嘅時候會點啊？ 会缩埋一 嚿啦。係縮埋一嚿啦。 係啦，佢又縮埋一嚿啦。咁又要身體嚟講咧，又要。煲滾到佢37度先可以吸收入邊嘅，即係處理入邊嘅有用嘅成分啦。 嗯， 咁嘥咗我哋好多能量喎、 哦。 咁我哋又點樣喐呢？條腸又凍係咪？ 嗯， 咁所以成日飲凍嘢咧都會容易便秘嘅。 係。 咁但小白又可能諗啦，喂唔係、哦，我好暢通喎、哦，咁樣。咁啊點咧？咁咧？你雖然暢通啫，但可能咧係容易有輻射嘅。 哦， 咁 啊，就唔好食咁多嗰啲刺激性嘅食物啦， 係 嘛？ 係啦，都係大便唔正常，一係就去唔到唔喐，一係就過分咁樣喐，其實都係咧唔能夠咧好有效咁樣消化便嘅食物啦。所以對我身體都係唔好嘅。無論係便秘好啦，或者輻射咧，其實嗰個人有機會係過瘦啦，或者係過肥嘅。過瘦就吸收唔到，過肥咧就啲垃圾啊、痰濕啊積咗喺身體入邊排唔到出嚟啦。 係。咁如果就係食嘢方面一陣再講啦，咁針灸又或者有冇其他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嘅腸道解決呢個便秘嘅問題嘅咧？ 係啦，頭先咧講得好好、哦、喎，即係針灸、艾灸咧，呢啲都係好嘢嚟嘅。點解咧？因為喺我哋個腹，即係嗰個胃腸嗰啲位置就喺我哋嘅腹部啦，肚臍嘅位置到就係個胃啦，肚臍下面就係啲腸啦，可以大約係咁樣去理解我哋個身體位置。咁、然後咧，頭先我哋講過啦，如果咧嗰個腹部比較凍啦，咁、我哋即係個腸嘅喐動就會慢啦。咁於是我哋要令到佢喐多啲咧，除咗我哋做運動喐多啲之外咧，其實都可以熱敷嘅。 係熱敷。 係啦，同埋按摩。 嚇、 這個！呢個咧，即係順時針咧，圍住個肚仔肚臍嗰個位置去按摩啦。 嗯。 咁咧，幫助個腸嘅蠕動咧、其實呢個咧都會幫助我哋去大便啦。再可以咧，譬如話常常都會有便秘嘅問題嘅朋友咧，其實就可以成日都熱敷個肚仔。 係。 按摩個肚仔咁樣啦。 哦。 咁我成日都聽你講啊，就話女仔咧、女士啊，去魚翅咧。就会比较严重啲，即系便秘咧就会劲啲嘅。咁会唔会就系关于我哋嘅衣着上面咧？男士好似少啲又话听人讲话有便秘，系咪因为女士咧成日都可能着啲露肚脐装啊？咁、其实我哋系咪唔应该外露嘅咧？个肚成日都 其实都系噶，除咗个肚仔外露之外咧，而家咧夏天咧好多女士或者而家啲时装都比较短，啲裙都比较短咧，露个膝头哥。 咁露出头哥出嚟，有啲人就话：哎呀，好热啊嘛，我唔想着咁即系咁长裤啊，或者个长裙。咁、啊、但系唔好忘记咧，我哋喺香港咧出名咧系冷气好冻噶。咁、 嗯、 所以我哋喺工作嘅环境啦，或者系商场嗰度咧都好多冷气。咁所以如果我哋由好热嘅出边嘅环境入到去咧，好冻嘅地方咧，我哋就有好多寒气噶。 嗯。 而头先咧，除咗讲话咧，我哋可以热敷肚仔之外咧，其实我哋咧脚啊。膝头哥下面咧，其实有咧两个穴位对嗰个大便特别重要嘅，一个咧就系咧系啦排便啦，或者肚屙都有帮助嘅，就 系 足三里同埋上巨墟。 系个位置大概喺边度噶？ 大约系膝头哥啦，膝头哥外侧啦，系啦两只脚嘅，系啦咁样。咁呢个位置咧，我哋可以做艾灸啦，又或者落针，又或者按摩都可以嘅。咁、 嗯、 呢、這个你谂下啦，我哋脚下面嗰个穴位，其实呢个就系胃经嘅穴位。咁、 嗯、 如果咧，我哋啲寒气就可以喺下面渗上嚟噶啦，所以都可以伤我哋身体噶。如果成日都受寒嘅话， 哦， 咁所以得闲可以按下嗰啲穴位啦。 系啦，坐喺度冇嘢做嘅时候又可以按下佢。好啦，咁另外就系想问一下食方面啦。如果你话喺西医嘅角度嚟讲咧，有阵时话嗰啲饮咗啲唔知益生菌入去，咁啊可以帮助到呢一个肠道蠕动嘅咁样。咁中医角度啊冇咁多菌嗰啲嘅，咁啊有冇啲食物啊系一个譬如食疗咁样可以帮到手，帮助呢一个便秘嘅问题可以解决嘅咧？ 嗱，益生菌咧其实都好中性嘅，咁我哋又唔会话呢啲系西医嘢。咁不过咧，我哋就要谂啦，点解食咗啲益生菌落个即系食咗佢就好似有效果？哎呀，唔食又好似差翻咧，咁、 嗯、 其實咧，我哋嗰啲所謂益生菌啦，即係身體入面嗰啲細菌咧，都有一個咧、合適嘅温度咧去生存嘅。咁如果我哋頭先講好寒喎，個胃啊、腸啊好寒嘅話咧，咁其實啲益生菌係生存唔到喎，可能你食完。佢做咗日之後，佢就死咗啦。 哎呀，咁啊真係冇用啦。 咁所以你要係啊，咁所以你咪不停要食咯。 係。 咁所以咧，除咗咧你話食益生菌之外咧，我哋咧要即係要根治成個問題咧，就一定要令到咧個胃腸啦，即係我哋講脾胃咧，一定要夠暖。 係。 咁夠暖，你諗唔諗到咩方法咧？除咗頭先我嗌 姜 之外， 姜得唔得？姜。 哎呀，好叻、啊！ 蒜洋葱。 蒜啊？ 唔知啊。 可以嘅，呢啲都係可以嘅。蒜啊，洋葱呢啲咧，其實真係的確對個腸胃好好嘅。咁、 啊、 而咧，除咗姜。之外咧就係姜茶啦， 係姜茶，係啦，姜茶 加埋個天然蔗糖，係啊，天然紅糖咧，呢一啲咧都有一個滋潤嘅作用啦，即係有時齋飲姜咧會比較好乾涸啊，咁、嗯、所以加埋嗰、那個紅糖咧就成為呢個姜茶啦，咁所以咧我成日都推介啲病人咧就點都有盒姜茶喺屋企看門口啦， 啊、 無論大便唔通啊、好屙啊、嚟月經啊、再感冒啊，其實都可以飲嘅，因為要暖翻個脾胃啊。 係、 OK 啦， 我都有聽阿 Terry 講㗎，買咗 我知道咧，以后送礼物俾人哋送啲咩咧？乜都唔使送， 系啦， 送姜茶， 送嗰啲姜茶， 边个都啱饮， 系 咪 啊？哦，咁啱啦，咁啊嚟紧你有啲咩喜庆嘅时候，我送呢个姜茶俾你咯。 好，我送姜茶俾你。 系啦，反正系男女老幼都啱嘅，系饮下无坏啦。好啦，听住咁多先，咁啊希望各位听众咧就路路畅通啦吓。好，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政府公布对血液污染丑闻受害人赔偿计划。英国主计长兼内阁事务部长简俊恒话，受害人会在90日内获得21万英镑的临时赔偿款项，而当局预计最终赔偿款项会在今年年底前开始发放。赔偿对象除了受害人之外，亦包括他们的家属、朋友和照顾者，而应得赔偿将会根据5个标准来判断，并取决于个人情况，其中感染艾滋病毒或艾滋病毒和肝炎的病人，赔偿金额将超过200万英镑。感染肝炎并导致肝损伤的病人将获得大约100万英镑。当局有计划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管理赔偿事务。有报道估计赔偿的总成本最终可能达到100亿英镑。 美联社人员在以色列南部斯代罗特市直播加沙北部画面期间，被以色列通讯部官员指向半岛电视台提供影像，违反了新媒体法，摄影机和广播设备被没收。在美国政府、新闻组织和以色列反对派严厉批评后，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尔希华已经下令取消有关行动，并向美联社归还被没收的设备。他又说国防部将审视新闻机构直播加沙情况的地点问题。美联社负责人说对事态发展感到满意，但他们仍然对以色列政府引用涉及外国媒体的新法例和独立记者在以色列境内自由采访的能力感到担忧。美国密歇根大学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示威者营地被警方清场，至少四人被捕。当地警方在星期二黎明前以公共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到大学的营地驱散大约50名示威者。网上有片段显示警方在清场行动中使用了刺激剂，示威者被迫撤退后前往一座监狱声援被捕人士。警方在清场前，示威者为向校方施压，曾经在大学理事会主席哈伯德的住所外草坪放置模仿丝带和染上红色的床单，又打鼓和用扩音器高叫口号。日裔校长小野三太就说，示威营地使用的电源已经超负荷，并有人使用明火对安全构成威胁，但示威者拒絕應要求改善消防問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部分地區雨勢有時較大，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驟雨，星期四稍後至到星期五驟雨較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是、较早前中环嘅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啦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咧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接近维森村，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都系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香港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广地 光第一线，嘉明。 嚟啦，七点三十六分，早晨，嘉明。 哦，早晨啊，哦。 哎呀，大家翻晒嚟啦，好啊，大家好。 各位早晨 ，Hi， 小白 ，Hello Vicky， 早晨， 你归队啊。 Yeah。 我未识啊，我觉得啊，嘉明呢个打招呼嘅方法咧，好似咧，近排好热闹嘅一个电影动画咧，嗰几个属于快乐嗰个人会出嚟，Hello， 哦 ，Joyful， 系啊，我系开心啊， Hello， 我系嬲嬲啊， 我系喊喊啊， 我系好唔开心嗰个啊，咁其实喺呢个动画界都有好多唔同嘅盛事会出现啦，譬如话嚟紧，其实而家都上紧有一套嘅动画电影咧，都系基本上全部而家最当红、最系中流砥柱嘅栋笃笑界嘅人物咧，都去帮佢做晒配音嘅。 系咪紫色嗰只嘢？系啦，嗰个都系主题乐园电影嚟噶，系咪？ 嗰套就应该唔系噃，系另外嗰档喎。 系咯，我见到有只紫色嘢出咗 poster， 喺嗰张 poster 喺我哋晨光嘅 poster 隔篱咁样，我就睇一睇佢究竟系咩动画电影呢？ 嗰度就基本上是有真人有动画，咁嗰个原意呢就是话大家细个嘅时候呢有冇啲幻想中嘅人物㗎，嗰啲所谓嘅 imaginary friends,、幻想出嚟嘅朋友，咁嗰堆呢简称就係 IF if。咁呢一班 ifs 咧，当你成长嘅时候咧，就开始唔见咗咯，你唔要佢哋咯，咁佢哋要翻嚟寻翻佢哋嘅原本嘅朋友，可唔可以啊？ 但系开心戏嘅，唔系恐怖戏嚟嘅。 咁啊，即系好似胡迪咁样咯，系咪？ 系类似嗰啲 friend 啊，系。 我估似反转老朋友一入边嗰只大笨象。 系啦，就系佢啦。咁啊， 得意，个个幕喊 嘅，喊咗。 诶，你好多幕都喊噶啦， 唔紧要。你有时同听众倾下偈都喊嘅。 咁又系。 你泪腺分泌过剩啊！头先你唔应该问啊，医师大便方面嘅嘢，整啱咪系 泪腺，细泪腺， 系啊，唔系讲笑啫，讲笑。 泪腺都系要系时候有啲释放嘅，适当嘅时候都要有翻适当嘅纾解嘅。咁呢个亦都系头先阿 O 提到嘅另外一套动画电影，就系主题乐园嗰一边啦。咁呢套就七月中嘅时候咧，先至会正式上画嘅，暑假应该系大片嚟噶啦。 十一啊，直情记 得， 因为佢用咗啲便利店日子咧， 系喎， 你只要用一次咧，你睇过一次你就记得，呢啲都系便。即系我哋有啲数字咧，成日植根喺个脑入边咧，你睇一次你就会记得。 所以问阿欧罗 number 系好事嚟。 哎，冇，本人冇持有。 好，冇持有嘅。咁但系呢一套咧，就寻日有少少嘅头啖汤睇咗啲啦。咁都系啲预咗好多感动位喺入边嘅。咁但系今次呢一套咧，就讲下上一转呢一位嘅女主角阿 Riley 啦，十二岁。咁但系喺外国嚟讲，一上到十三岁咧，就系一个重大关口嚟嘅。 系 作为一个teenager、作为一个即系上到去十三岁嘅年纪咧，就开始好多唔同嘅新嘢要冲击啦， 有爱情感官啦， 转学校啦、由小学去到上中学啦，初中嘅时候有新嘅朋友啦，跟住开始有啲唔同嘅感受都出嚟啦，唔系净系开心唔开心咁简单，今次会有所谓嘅尴尬啦，跟住又会有觉得好闷啦、厌世啦，甚至乎会有啲所谓嘅焦虑啦，咁、都系呢一个嘅新片当中去探究嘅一啲新嘅主题。 好似小白同埋嘉明成日做啲亲子嘅环节咁样咧，嗰啲亲子专家咧，成日都会用呢啲字眼咧，咁去诱导即系主持人啦，或者又调翻转头就系、有阵时个小朋友咧，佢都唔识讲自己有啲咩嘅情绪， 系点样去俾啲标签佢，等佢多啲嘅词汇可以同你沟通得好啲，咁我哋作为家长就可以更加精准地同佢一齐建立一个好嘅回忆咯。 有阵时见到佢哋个样咧，尴尴尬尬，如果佢唔识尴尬，你就喺呢个时候系教佢啦。 你呢个咧， 你呢个就叫尴尬啦。 呢个系尴，你系咪尴啊？ 尴尬原来真系难讲嘅，系啊，好少小朋友咩时候会尴尬咯？ 可能佢喺同学面前 濕尿片咯， 系咯系咯， 我知啦，佢可能好中意跳舞，然后你叫佢啊。喺啲親戚面前跳舞俾大家睇啦，咁樣喺嗰個狀況係咪都會咧？ 可能佢只係會識講我係 shy 咯，我係怕醜啫。 怕醜唔 係 尷尬， 係兩樣嘢嚟嘅。 不過頭先講開就係呢個暑假檔期嘅盛事啦。咁不過講到盛事呢樣嘢咧，就好多哇，真係好多，唔係淨係戲院入邊嘅盛事，係全香港都好多盛事。 琴日阿特首李家超先生咧都有講話，每兩日就最少一項盛事。 咁嗱，呢一句咧就系每两日最少一项盛事咧，即系有机会一日一项盛事咯。 嗱、啊， 你理解呢个逻辑？因为每两日最少一项盛事， 所以佢自己都话咧，即系当旅行团、旅行社去到 mark 嗰啲嘅 schedule 嘅时候咧，都要啲力水先得啊！我哋咁多嘢玩， 你呢一个主题嘅旅行团系想嚟睇边一项盛事，或者边几项盛事嘅咧？ 系咁啊，放心，陈光第一线咧，往后啲盛事将开始嘅时候咧，再会同大家去。深入去討論，不過咧就叫做概覽式去睇下本港下半年嘅一啲盛事啦、 啊， 有一啲咧都幾新奇有趣、哦。嗱、 嗯， 當然做得好嘅，繼續咧繼往開來啦。咁但係咧，首先咧7月9日至14日咧有呢個武林聖武嘉年華，除咗咧、嗯武功個武咧，仲有咧跳舞個舞。咁呢個咧點樣將咧中國功夫咧真係加唱過跳舞啦？好似少林足球阿星爺話。就是中国功夫加唱歌跳舞，咁你唔好即刻谂就 系 少林功夫星， 系、哦、 就唔系咁噶，一该咧，因为今次咩？如果大家认识咧中国武术咧，尤其是表演嘅武术咧，就好多嘢睇得到嘅咁、样，咁再配上音乐啦，再配上舞蹈啦，应该咧有一个咧好高维度嘅一个演出模式会出现咯。我自己系几期待嘅呢一样嘢。咁、当然啦，即系九月嘅时候就大坑舞火龙啦。我唔知道嘉明系咪已经预示咗唔？你從你個口唔可以講呢個活動㗎啦嚇， 未知喎，希望啦， 係咪？因為我見到上年嘉明就做呢個大坑舞火龍嘅 MC 啊，咁既然你未預示，即係依家可以講翻啦，可以講翻。上年就非常盛大咧，今年咧個巡遊路線咧，文雪咧就會再擴展去到多啲嘅銅鑼灣以至天后嘅地方。 係啊，嗱，上年都已經係離開咗大坑舞火徑㗎啦，咁火龍徑附近咧當然就有圍園啦，咁因為其實都係喺中秋佳節嘅時候咧，連續三晚去做舞火龍呢一件嘅盛事，咁所以上年。个做法咧就系佢去到第二晚嘅时候咧，就直头系即系正日啦，中秋正日咧就冲出去围院，就再游多一转。咁、但系你知啦，因为舞火龙实在好长，亦都好多支不同嘅香咧，系插住咗舞火龙先至有呢一个火嘅效果。 系 咁，所以佢就系换香嘅过程咧，每一转都系等25分钟咧，先至可以全条火龙完整地完成咗嗰个换香嘅过程。咁、所以佢要出去围院之前都有一段嘅路程噶嘛。虽然火龙径感觉上好似好短，但对于火龙嚟讲，佢冇住出去咧，都要真系要换一次香，先至可以去到嗰边咧，顺利可以做到呢一次嘅表演。咁、所以今次我估佢直头系离开维园嘅时候咧，就会再去更加多其他嘅路线咧，咁有更加多嘅市民可以见得到佢嘅光彩咯。 系啊，都犀利。呢个大坑舞火龙舞足三晚嘅，9月16日到18日啦。咁、另外去到10月啦，嗱、呢个又新鲜嘢嚟嘅，又可以问一下小白嗱，呢、个 WBSC 嘅呢个棒球五世界杯。棒球咧，即系我哋香港咧，就从来我哋睇一啲日系嘅漫画咧，就会接触多少少啦。咁、但系咧，即系我知道小白有阵时去日本游历嘅时候咧，都会睇下，即系我哋传说中嘅巨人队，或者上次我记得我譬如着咗件奥萨卡老虎嘅衫翻嚟啦，咁佢都话喂，其实咧呢个阪神老虎队可能都系呢、 胜利场嘅大阪嘅胜利场 胜利场嘢嚟嘅， 系啦。 喂，咁今次啦，喂，去到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嗱、呢个地方。我都搞棒球咧，可以一戰，因為我個腦入邊咧， 佢嚟自五大洲嘅12支代表隊啊， 係咯，係咪好勁人嚟香港啊？即係棒球勁人。 我怎睇嘅時候咧，咁棒球勁人一定有啦。咁你五大洲，咁佢而家就先係講咗呢一個個地方係邊幾個位咧？其實基本上都接近全球。如果你問我嘅話，咁五大洲咁，我當然就 即係嗰啲洋基隊，即係我哋可能係 咯，會唔會有洋基隊咧？紐約紅襪啊，咁樣例如而家正喺美國棒球聯盟其中一位日籍嘅選手大谷翔平。咁會唔會隨隊亦都會過嚟咧？咁樣 咁係表演賽嚟噶咯。 人哋嘅身價係等同美斯噶嚇，即係要話翻俾大家聽。咁所以會唔會有啲咁強勁嘅人嚟咧？咁其實我尋日聽到佢哋講嘅時候，都有一個亮點，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諗嘅，就係當我哋邀請呢一類型嘅隊伍過嚟嘅時候啦。咁其實我哋雖然即係政府可能要俾錢啦，咁但係佢哋呢啲隊伍帶過嚟嘅經濟效益其實係好龐大嘅。係啦，咁所以佢仲有五大洲嘅話咧，咁佢未有公布詳情啦，可能有啲球隊。仲喺度洽谈紧啊！咁我自己都期待，因为喺香港我冇睇过棒球比赛 啊。系啊，坦白讲，我一谂咧，琴日都系听收音机啦，讲话有呢个棒球比赛嘅时候咧，咁驾驶途中啦。 我喺度谂紧咧，大坑东嗰个棒球场咧，要点样整得美轮美奂 啊？ 系点样整得美轮美奂先可以吸引到游客咧？即系我成个脑入边系咁样建构啦。好彩咁啊，今日翻嚟做晨光大线嘅时候，打开份报纸，哦，原来喺中环活动中心嗰度，海滨活动嗰个位嗰度搞，喂，嗰度有得搞。 系，同埋记住，今次唔系纯粹单纯一个表演赛，佢系竞逐世界冠军， 真系有分攞噶。 系啦，咁系啊，竞逐世界冠军系其中一个站嚟嘅。咁所以我觉得香港可能一直以嚟棒球唔係话好熱門啦，咁但係大家不妨去到接觸下，同埋俾更加多咧，就係喜愛棒球嘅人都可以嚟到香港，咁我哋又可以賺埋嗰啲錢啊嘛， 做另一個 Rugby Sevens， 冇錯啦，係啦， 咁當然再數落去，仲有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啦，咁賺錢對香港嚟講都緊要嘅，呢啲真係展示香港軟實力嘅一個地方啊。總之有人嚟投資。就可以令到更加多盛事可以繼續發酵啦咁樣，咁再數落去十一月廿五號至三十號就有呢、這個即係香港時裝設計周啦，Hong Kong Fashion Week 啦咁樣，咁都會舉行啦。咁其實大嘅活動就暫時數呢啲啊，仲有好多叫做中型嘅活動咧，就會楞住啲大活動就舉行。所以特首李家超先生咧，佢先講話每兩日咧最少一項啊，仲要加上乜嘢咧？有好多咧。未傾實，只要一傾實咧，就再喺個 schedule 嗰度再 mark 期再去。 唔淨止係遊客嘅，我哋自己香港人都多嘢玩啊！ 係 啊，感覺上都好開心啊！因為真係各式各樣嘅都有啦。當然中意體育運動嘅有好多，譬如以前係冇乜咁多機會去欣賞到國際級賽事嘅啲運動咧，今次喺呢一個盛事嘅名單當中咧係有登上榜嘅。咁另外有啲咧都真係喺商界方面好期待嘅位置，譬如話超級樞紐博覽會，亦都係一個重大嘅一個任務啦。因為點樣去展現到香港作为超级枢纽咧，唔系净系航空界咁简单，系嘛？咁啊，当然仲有再加上咧就艺术界啦。头先咧欧提到嘅武林武会呢一个盛会啊，都系非常之厉害嘅。因为佢除咗其实有当中嘅表演赛之外咧，亦都有一啲系其他可能我哋街边唔系好认识呢一种嘅武林武功啊，或者系武林武界嗰方面嘅一啲展现嘅话咧，亦都可以趁住呢个空间咧去试一试下，感受一下都好，有个初尝试都可以开始啊。 系讲到打咧，咁啊政府近排啊，有傾緊咧，近排一套咧，叫做港產嘅武打電影啦，可以咁去念啦，《九龍城寨》啊，咁政府方面都傾緊咧，即係《九龍城寨》嘅廠景咧，就保留俾大家打卡，我覺得係要啦， 係咯，城寨個廠景咧，拍完㗎啦，當然係，咁但係個廠景就拆咗嘅，咁佢嗰陣時係用流動式嘅形式咧，去到不斷拍攝啦，咁但係聽翻佢哋講啦，就話冇抌到嘅。系啦，即系仲喺度嘅，嗰啲硬件嘢仲喺度嘅，咁会唔会真系可以做到揾个位咁啊长期安置佢？咁甚至乎系可以俾本地人啊，又或者系譬如可能有好多年轻一代佢哋冇见过九龙城寨嘅，即系我今朝都有提过，其实我都喺外墙见过嘅啫，咁样咁用呢一类型电影。嘅布景去到搭成咗一個新嘅旅遊景點咧，其實喺外國咧係相當之流行嘅。咁例如係我哋認識嘅，譬如韓國方面有大長今啦，大長今跟住亦都係其中一個另外就係電影就係魔界。咁魔界其實佢嗰陣時有個實景取景嘅， 帶動紐西蘭嘅旅遊業， 冇錯啦，帶動到而家，甚至乎電影公司要再拍嘅時候咧，都係去翻嗰個位啦，又要再又可以再賺錢啦，當地。咁所以我覺得 OK， 即係我哋可以用呢一方面諗多啲，因為香港電影其實都好世界知名啊。咁我哋有咁多唔同嘅地方嘅話，又可以呢方面就著墨多啲啊。 係啊，我都相信咧，如果係之前曾經無論你係喺香港住過又好，喺東南亞地區，甚至乎係華僑嘅朋友去到海外。曾经以前听过红嘅广东歌，又或者系睇过红嘅港产电视剧嘅话咧，睇翻呢啲怀旧嘅味道咧，都好希望你可以翻翻嚟香港一齐怀念一下嘅。 I wanna feel, feel, feel, wanna taste, taste, taste, wanna get you going. I wanna string, string, string, wanna make you mine. Deep inside my mind.Can see the shine, got you on my walls. Believe in, believe in. Baby, don't be scared, want you everywhere. Catch you if you fall. I mean it, I mean it. Closer.I wanna taste the crush, I wanna 要知道仲有啲咁醒神嘅作品。今次听到嘅系 Medicine Beer， 听我嘅新作品啦。唔知道嚟紧会唔会有机会又可以搵埋佢嚟香港呢？因为始终你知啦，头先我喺盛事 Clock and Flap 都系另外一个香港音乐界嘅城市啦。十一月尾嘅时候先开始嘅呢一次。咁但系佢哋最叻嘅咧，就系佢会写一啲你未必认识嘅新人，或者你未必认识嘅一啲乐坛界比较另类嘅乐手嚟到香港做表演。咁最开心去参与呢啲音乐节咧，唔系话净系睇你中意嘅偶像，而系当你喺周游行紧嘅时候，去啲唔认识嘅舞台，去听啲你未听过或者冇谂过会听嘅作品，突然之间可能会爱上咗啲嘢。 会啊会啊！我记得有一年咧 ，Coco Flap 咧听窦靖童嘅作品啦，咁听完之后咧，我成个 playlist 都系佢， 就系佢啦， 就买咗好多佢嘅作品咁样咯。系因为你自己个手机唔会派到呢啲歌俾我噶，平时个串流平台，咁所以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尤其是呢啲歌唱嘅嘢啊，或者演出嘅会喺香港发生。琴日先话口未完 SUO 啦，嗰个音乐电音节啦，玩水嗰、那个，跟住有个韩国嘅一个系咪叫 Water Bomb 啊，又有另一个音乐，好似日日都有唔同嘅演唱会啊，演出 隔日就有盛事咁嘅感觉， 咁啊几开心 嘅。除咗有音乐节之外，你哋都啱啱宣布咗有啲唔同嘅歌手都会嚟香港啦，未必系全部大场嘅，未必全部都系哇十几位歌手全部好爆嘅先至可以炸爆咗个中环海滨咁样，但系都有啲譬如话嚟紧喺麦花臣都仲会有啲国际级嘅明星嚟噶，譬如 Emery 都公布咗啦，迟啲睇你有冇兴趣去睇佢啦。 晨光第一线 ，Vicky。 话说啱啱咧去完旅行啊，搭完个飞机又晒咗好多太阳啦，咁最近咧就系好开心嘅，系心灵好满足嘅。但系咧喺另一方面咧就担心啦，开始因为我晒得好劲，我除咗咧又系喺呢一个面部有搽防晒咧，我基本上我只手啦、我啲脚啊、全身我都冇搽。然后咧除咗好痕之外咧，我已经开始呢啲皱纹开始咧。慢慢紧啦， 吓 系啦，咁 喺手度， 系啊，你睇下， 哎、 我咁样， 皱纹唔系喺块面嗰度咩？ 唔系，我哋全身都会有皱纹嘅， 真噶真噶， 诶， 望下先， 你睇下我只手，俾你睇下啦， 哦， 系冇咁顺滑噶，系啦，咁就咧自己咧 点样晒过啦， 系啦，咁我又咧唔够补水，帮佢哋，咁究竟点样？是会令到有皱纹出现嘅咧，咁我最近咧睇咗几个研究，原来咧喺澳洲嗰边咧就有研究人员就话啦，嗱，我哋首先要了解咗究竟点解会有皱纹先，原来咧多数咧就系譬如不断咁样去暴晒太阳啦，佢唔够水分啦，吸烟啦，又或者啲习惯性嘅喐动啦，即系如果面部嘅可能就成日皱眉啊， 表情纹 系啦系啦，虎纹啊，鱼尾纹啊，乜都出晒嚟，你笑得多就有噶啦，咁但系咧。最近咧就有一项嘅研究咧就话，诶，原来你无论你身体上面啦，定系你皮肤上面咧有皱纹咧，原来都同呢一个细菌有关。佢就话啦，如果咧你嘅面部上面有细菌嘅话咧，就好容易咧缺乏水分。咁当缺乏水分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微生嘅组织佢不断咧喺度，不断自己喺度增大啊，咁样就会令到咧，当有增大嘅时候，佢咪变咗啲折痕咯。有啲折痕嘅时候，咁当你喐皮肤嘅时候，就好容易令到嗰个皱纹出咗嚟啦。系啦，咁但系原来除咗呢一个喺美国嘅研究， 即系关细菌事嘅。 系啦，除咗呢个关细菌事咧，另外喺澳洲又有另外一个研究，原来话如果我哋面部嘅皱纹咧。系几乎都系好大机会咧，都系关于我哋瞓觉事。系啦，佢就话啦，原来我哋人生之中咧，有三分之一嘅时间都系瞓紧觉嘅，有冇咁多先？ 系咪？有 理想系咯， 系啊，理想 个时间分配个时钟都系咁样画嘅，原先 系啦。咁佢就话，点解瞓觉会影响我哋嘅面部咧？原来就系因为当我哋如果你系中意侧睡啦，你系中意趴喺度瞓啦，咁我哋块面咧就好容易压住咗落个枕头咯。 系嗰条枕头痕嚟嘅， 系唔系？唔系，佢话唔系，嗱，佢咧就系话，当你keep 住去瞓喺同一边，因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就系我自己啊吓，我系好中意倾向左边瞓嘅，我就好少去右边瞓嘅，就算咧系真系躺平咁样咧，打直瞓咧，我都唔中意，我系中意侧瞓嘅，咁佢就话侧瞓同打趴喺度瞓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去挤压，令到我哋啲皮肤会容易扭曲，咁佢就话啦，但系呢一个咧。可能如果你后生嘅话冇咁严重嘅，但系随住我哋嘅人嘅身体嘅变化啦，长大啦，咁就冇水分嘅时候咧，呢啲皱纹好容易就喺瞓觉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啦。咁佢又讲嘅，佢话啊，如果我哋譬如假设有啲人就问。 如果用一啲絲質嘅枕頭又得唔得咧？可唔可以令到佢嘅皺紋冇咁現咧？ 或者太空枕咁樣，你一枕落去，其實佢都變軟咗啦，咁樣。 係啦，冇錯啦，原來咧就係太空枕，有啲記憶枕，甚至你話啱啱有 記憶棉。 记忆棉系啦，未记忆棉嘅枕头系啦，同埋呢一个丝质嘅枕头，原来你选择呢一啲嘅时候咧，对于我哋面部嘅皮肤咧，喺瞓觉上面嘅摩擦力咧就会减少咗，咁、哦、我哋面上面嘅皱纹咧就会少好多啦。 居民对头发都有好处噶， 系咪啊？ 所以有啲丝质嘅枕头袋好贵咯。 但系咧，丝质咧，你咪滑咗成个人跌咗。 点会啊？你张床好大嘅咩？原来 你个咩啊 ？King's Deluxe 噶，你张床，张床滑好似垂滑梯咁啊！ 系啦，我就而家咧睇完，我翻到嚟香港， 你瞓啲细啲嘅床咯。 唔系，我翻到嚟香港我先睇到。如果唔系咧，我谂住喺泰国买噶啦。哦，但我翻到嚟先，因为泰国嗰啲丝质都好出名噶嘛，啲丝绸嘅嘢。咁我而家冇啦，我而家系即将要 planning 下一次啊。 系啦，你再去咯，冇话冇嘅。 下一次啦，下一次。 你睇下你个样几开心，系咪先？乐而忘返咁样成个样， 系啊，开心啊嘛， 系啊。 咁因为我自己喺呢个 trip 度，我觉得自己系真系真心灵 放 松， 系啦，需要噶，系啊，间唔中系需要有一个咁嘅放松， 唔可以令到自己咁长。 系啊，有冇觉得去完旅行个人开心咗？ 梗系有啦， 梗系有系咪？ 笑容都多咗， 笑容都多，唔系平时都 好 多 次骨添啊！ 叻啊叻啊叻啊叻！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同你一起跟进下市况啦。咁啊，嗱，琴日恒指要跌噶，跌415点。咁啊，先问下 Kenny 先啊，吓，咁啊，健唔健康咧？嗱，健唔健康呢一个系属于港股一个睇法嚟嘅，因为之前其实由低位咧到早排升到19500点楼上咧，其实短短用咗个零两个月嘅时间。升咧就真系升得太快啦，亦都唔系好踏实咁样回翻啲，究竟系小回大涨嘅先兆啊，定还是我哋琴日都有讨论啦？港股系咪进入真正嘅牛市一期咧？咁啊，当然交俾 Candy 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好嘛？唔该。 好啊。嗱，咁我覺得就好似琴日咁講啦，即係其實嚟到呢啲位咧，即係20000關口之前嘅話咧，其實點都有啲整固噶啦，因為你睇翻其實20000點樓上咧，有一個係即係蟹貨區上邊嘅話咧，其實都幾龐大嘅，咁要消化呢一啲咁嘅係即係沽盤嘅話咧，其實都唔會係一時三刻嘅事啦。咁但係我覺得個大嘅勢頭方面咧就冇變嘅，都係咧就係明顯係真係改善咗嘅。咁我相信咧後市咧就再次高位嘅機會係相當大嘅。咁但係就暫時嚟講嘅話咧好似之前喺18000至19000咧都整固咗一個禮拜到啦，咁機會係再上嘅。咁所以我相信都係情況都係差唔多。咁同埋就而家咧可能就大家都會係即係即係過咗一陣嗰啲係利好政策啊消息之後嘅話咧，大家都會觀望下，再有冇新嘅緊接嘅嘢先至係再決定後市係點樣啦。咁但係就整體嗰個係市場嘅流動性啊，同埋嗰個係即係成交量咧，都還可以，我覺得係。 咁啊 ，Kenny 又同你又倾一倾啊，即系被誉为咧新三头马车其中一个马车咧、就系、旅游业、啊，讲紧内地方面点解啦？咁啊，早两三个礼拜都有同你去倾过咧，呢、這个内房股方面嗰情况咧，就即系都唔系尽见理想啦。虽然有少少咧转绿灯嘅势头啦，但系调翻转头就系咧、旅游股或者旅游板块咧就升得好靓仔吓，因为咧疫情之后咧旅游业咧就率先复苏啦。咁啊，几间唔同嘅大型嘅旅游上市公司咧，其实咧派嘅业绩咧首季成绩表咧都系按年咧多赚咗一个几大嘅一个 percentage 嗱，譬如讲紧携程咁先算啦，咁啊佢第一季期内按年咧多赚咗 2.7%。一個 percent 啊嚇，咁啊呢個純利咧就升至43.12億人民幣啦，咁啊另外就譬如同程旅行啦，咁啊又係按年增加咗10.9%，講緊就係首季嘅經調整嘅日利咁樣，咁啊睇到啊各間嘅呢啲叫做旅遊平台股啦，其實都有個profit 出現咗，咁你自己點睇咧？即係成個旅遊業嘅板塊或者旅遊業嘅生態咧，唔好淨係講板塊咧，你睇法係點咧 ，Kenny？ 嗱，依個咧就同呢個內地方面咧嗰個係消費個模式改變係好大關係嘅。咁你睇數字就睇到啦。其實最近咧啱啱就商務部咧都公布咗啲數字嘅。咁你睇到咧商務部咧頭嗰四個月嘅話咧，佢哋嗰個重點監測網絡服務消費咧就係增長 25.1% 嘅。當中咧在線旅遊增長係幾多咧？77.6%，差唔多78% 嘅。咁其中咧就係而家好興嗰啲叫咩新中式遊啊、遠程遊啊嗰啲係一個新嘅趨勢嚟噶嘛，就特別係真係受歡迎嘅。咁就最主要你見到咧，其實都係同嗰個係政策相關，因為自從呢個係疫情完咗之後嘅話咧，其實國家都好鼓勵一啲係即係國內遊啊、省同省之間嘅旅遊啊、城同城之間嘅旅遊嘛。咁所以你見到呢個旅遊消費增長咧，係遠高於整體個零售嘅消費增長，因為頭嗰四個月嘅話咧。全國嗰個係網上零售銷售額咧，就係4.4萬億啊，咁係增加咗11.5% 嘅啫。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旅遊相關嗰啲增幅係遠遠係大過啲實物嘅消費嘅增幅嘅。咁呢個就正正會反映翻落去啲係旅遊嘅公司，尤其是嗰啲網上訂票嘅公司方面咧，就會係受惠呢樣嘢啦。咁呢個就提頭先你提到同嗰啲成個內地經濟嘅模式有關，就係頭先講譬如地產咁樣，地產嗰個情況咧，當然係即係調整或者係地產有個問題咧，有好有唔好啦。咁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好之處咧，可能大家就減少咗喺房地產嘅投資、房地產嘅開支，調翻轉頭咧，可動用嘅消費嘅金額咧又會多咗。 咁所以去睇嘅时候或者观察呢一个板块咧，其实都真係可以睇得长远啲同埋乐观啲，因为内地人口始终真係多，咁佢哋譬如境内游，譬如又坦白啲咁样讲，就算内地好多城市依家刚啱开放，真係佢都未嚟过香港玩，又调返转头我哋作为香港人，即係可能熟悉啲上海北京，我哋成日都去，甚或乎依家成日都会返到湾区，但係譬如有另一啲嘅旅游城市，譬如南京或者西安咁，我哋可能即係成日都有諗到一个位置，就是好似想认识中国历史多少少，我哋先会共去呢啲城市。但其实呢啲城市入面亦都蕴含住除咗中国历史个深厚价值之外，仲有好多旅游产业链已经慢慢输出緊囉。你觉得係点呢 ,Kenny? 呢、這个都系嘅，呢个又同嗰个世界经济发展有关系啦，即係你見到好明顯，就其實而家都係中美緊張，咁世界局勢轉變，咁其實國家嘅政策都係鼓勵一啲 domestic 嘅消費啊、內需嘅嘢為主調，即係都係減少依賴咧，就係出邊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係因為始終頭先你講啦，內地方面咧地方大、人口多，咁喺自我產生個消費額嘅話咧，都可以係好龐大嘅。咁即係好似等於我哋以前喺外國讀書嗰時咁樣，放假都會喺譬如澳洲咁樣，你會喺澳洲裏面周圍去穿州過省去玩噶嘛。咁你其實內地方面咧都係可以有條件造就咗呢一啲咁嘅即係國內啊或者省內嘅一啲旅遊嘅消費嘅。咁呢個 消費所誒，即係個旅遊所產生嘅消費嘅金額同埋增長咧，其實都唔可以睇少嘅。 係咁啊！疫情之後，誒 Kenny 都出下 trip 去下北京啊，去下杭州，因為有陣時你都知道好多企業其實誒喺內地嗰度已經有可能數百間嘅分店，可能即係股評人朋友有陣時都要上到內地嗰度考察下，係咪啊？依家 係啊，同埋而家內地咧都其實就算唔好講咁遠啦嚇，即係就算我哋成日講嘅大灣區咁啊，都係多咗好多啲類似主題樂園啊，即係當然唔係嗰啲國際性嗰啲，但係咧其實都係大型嘅，同埋好多消閒度假村啊，同埋一啲shopping mall 啲即係購物中心咧，其實係好有特色嘅喎，即係比起香港嗰啲規模咧係大好多添嘅喎。 咁所以即係關於旅遊產業鏈就可以往後再同 Kenny 再多跟進啦，係多討論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啊，幫你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转了木制的，可会有留意？还是你倦极，会发现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一张梳化，一块云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说。今天太懒，没剃须，我会有留意。还是你目下另有重要的事，一生最爱何时起，不足挂齿。这家私会痛，但已无人想知。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同一盏台灯，一片床褥，若你对他未变，还给他几秒钟爱与温暖。爱到但某天，想经过沸点，浪漫磨蚀了沦为习惯。 佢名字系 Jeffrey 魏俊生，有呢首作品，作品名字叫做《家私》，同大家咧讲一则嘅特别嘅运输署嘅信息啦。咁啊，运输署咧喺上午啊8:13就宣布啦，由于咧市区啊预办登机系统咧电脑故障嘅，香港站咧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暂停啦。咁啊，乘客咧请早提出。请早提前啊，去到机场咧就办理呢个登机嘅手续。咁啊，再讲多次啦。咁啊，市区办理登机个系统电脑故障啦。咁啊，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嘅服务就暂停嘅。咁大家又可以上网嗰度了解多啲嘅资讯，甚或乎咧网上 check in 咧都今时咁都好流行嘅。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可以试试谂谂佢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高街鬼屋，大家有冇去过呢？ 冇 啊，揸车经过 系咯，真系冇入过去。 有两三个呢啲地方噶嘛，即系一有嗰啲万圣节嗰啲咧，就会同你讲咧， 走出嚟啦， 有导赏团啊，或者跑马地坟场导赏团啊，达德小学导赏团啊， 咦，你有难忘经历啊？ 嗱，我咧都曾經以前八卦過去過下高街鬼屋，就係去呢啲乜乜團嘅。 我真估唔到佢會去喎、啊。首先，嗱，我哋三個都冇去過噶嘛。即係好少嘢係我哋三個都 我覺得係 冇乜點經歷。 我哋三個有陣時話八卦咧，但係呢團我哋都唔會去 join 嘅，即係唔會特登去揾翻嚟嘅。 其實真心我有少少驚，我一聽到呢啲咧，我係好傳統嗰啲。 但你唔覺得咧已經？即系一个团啊，成行嘅团咧，通常都系冇事发生噶。 因为佢都当咗你系 friend 啦，你日日都嚟有人嚟探下我嘅。 咁又系， 佢都唔会太恶毒啦，系咪先？ 都想多啲人再去探下佢。 系啦，佢见你日日都嚟， 啲湿面孔 好，好似你楼下个看更咁样，打个招呼咪先咯， 好和咬地嘛。 但系又咁，点解会讲高街鬼屋咧？就唔会话佢有啲咩新嘅团，去俾大家入去试下，即系感受下嗰种嘅咦惊惊嘅感觉，反而系咧。会同爱情有关啊？点解高街鬼屋同爱情有关？你唔好困觉孭住， 你唔系人鬼恋嗰啲系嘛？ 佢又唔系你自己联想， 人鬼情未了， 就系你作为观众嘅感受啦。但系由今晚开始咧，高街鬼屋就会有一个新嘅 show 咧，就做俾大家睇，就系一个咧同光影艺术有关嘅一个展览嚟嘅。咁呢个咧就命名系高街光影情缘 Love in the Light 嘅一个艺术展嚟嘅，为期成年。但是他做法是怎样呢？由今晚开始每晚 搞住住在那里的 搞一年 是啊有些 他们都找位官可能要 可能他嬲了可能嬲了 但是他的时间呢就每晚其实6:00去到晚上10:00每10分钟就有一节的光灯表演、哦、每一节大概5分钟左右靓的 指示之后就没有没有搞了 10:00之后就归还清静了但是 人有人玩他有他玩系咪先？ 据闻咧，因为其实呢一次嘅表演咧，呢一个嘅艺术展咧，都真系几多唔同嘅元素摆咗入去嘅。嗱，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嘅一啲光影 show 咧，觉得譬如话香港做得出色嘅大馆啦， 啊 Team Lab 啦，或者前排光蛋啦， 而家都仲系 book 爆晒噶。 哦，系咩？ 系啊，逢礼拜一嗰个订阅嘅时间咧，都仍然系非常之full嘅。即系虽然佢系去到6月中就差唔多完结噶啦，咁但系如果有兴趣嘅话咧，要把握最后一次机会啦。 光蛋啊，你讲 光蛋嗰边， 光蛋好似依家系。完整地唔係好使 book 都可以入到去嘅，係咪啊 ？Vicky， 我印象之中 係 啊 ，book 都唔使啦，依家係啊係啊，開放俾公眾啊， 咁就最好啦。咁但係今次高街呢一個咧，佢就係即係每一晚都會有啦，完成係成年嘅過程，都俾大家可以趁翻自己舒服嘅時間就去欣賞下呢一個嘅 show 嘅。咁其實咧，點解會揀高街鬼屋嘅呢一個地方咧？其實係西營盤高街2號啦。呢一座嘅建築咧，其實都係一個早期嘅巴洛克式嘅地標性嘅建築物嚟嘅。咁即係睇翻佢入邊咧，都好多啲圓拱門啦，都有好多一啲係好懷舊啊，或者係好古色古香嘅一種建築風貌喺入邊。咁所以今次聯同埋藝術家就係本地嘅著名建築師蕭國健去設計咧，就以光影隧道作為呢一個嘅設計概念啦。咁所以又有 建筑啦，又有科技啦，又有艺术啦，又有光影啦，去到建立呢一个关于爱情嘅光影展咯。 可以去试下感受下，其实即系藉住呢个机会啦，我自己就冇入。过呢个高街头先讲嗰个位啦，咁、因为成日不断系咁世世代代约定俗成系咁 name 去做鬼屋都唔公平嘅、 但系同唔到 friend 去咯， 点解 要同爱情嘅人去啊嘛、 可能有啲 咁啊，而家呢刻系 friend 啦、 所有爱情嘅开始都 系 友情 啦、因为我见佢呢一个咧呢、這个光影啊，佢系希望大家系沉浸喺由感受情侣啦，到邂逅，到相恋，到相知相依嘅爱情故事、 相知相知相知相识就完啦，冇咗之后发生嘅嘢 啦，系啦，跟住 哦就好开心啦，系啦，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系结婚相都喺嗰度影啦， 系啦，有好多人都会喺嗰度影结婚相， 哦，真系噶，喺高乖， 系我见到好多人 高乖添，高街 嗰度影，系啊，真系噶，原来佢话有过往有唔少嘅准新人会去嗰度影结婚相噶， 高街影结婚相 啊， 真 系，系啊，呢度写住， 咁如果而家有埋夜晚呢一个光影嘅话，有另一个层次咯 ，Tim Burton 啊，我真系 佢影夜景啊， 好嘢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市区预办登机系统电脑故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暂停，乘客请提早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英国警方公布正调查一宗不明原因的死亡案件，一名男子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在英格兰南部梅登克德的一个公园内死亡。警方指死者是37岁的特里克特，他是早前被英国起诉违反英国国安法的三名疑犯之一。特里克特的律师发表声明说对事件感到震惊，表示案件仍然在调查期间，无法进一步评论。他的家人在同一份声明中亦对事件表达哀悼。英国传媒报道，检察人员当时指出，特里克特在被指控后曾经试图自杀，要求不准他保释。特里克特是一名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在一间私人保安公司工作。他和其余两人今个月13号应讯，全部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就新加坡航空一架客机在泰国曼谷机场迫降一事，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旅游业监管局和相关航空公司了解情况。入境处至今并未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大使馆、旅游业监管局和相关航空公司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消除武装冲突是对平民最大的保护。傅聪在安理会讨论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的会议上表示，只要冲突不平息，平民的生命就随时面临威胁。他指出，持续7个多月的加沙冲突已经造成前所未有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当前在拉法聚集避难的上百万民众更是命悬一线，安理会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惩罚，停止推进对拉法的军事进攻。傅聪又说，在人道法的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是不可接受，无异于变相纵容更多违法行为。他指出，应该重视应对轻小武器泛滥和自主武器系统发展带来的突出挑战。中方呼吁加强武器贸易的全球治理，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转让，呼吁各国不要向非国家实体提供武器。日经平均指数报38,759点，跌187点。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22.63美元，賣出2422.8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5，日元156.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64，人民幣7.238，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星期四稍后至星期五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来回方向咧，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风力楼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咧排到去风力楼。大埔公路嘅琵琶山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道滤水厂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道、大埔公路啦、琵琶山段来回方向近住大埔道滤水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而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较早前咧管道里面慢线咧就有坏车。咁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影响到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噶，就系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骏发花园。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啦，黄竹坑道去翻湾仔方向啊，落翻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咧排翻去黄竹坑道啦，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三号干线啦，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挤塞，咁龙尾分别排喺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啦，同埋美孚新村噶。就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啦，同埋美孚新村。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就喺银禧花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市区预办登机系统电脑故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咧系服务暂停噶。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暂停噶，咁乘客咧请提早啦去机场咧就办理翻登机手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150遇上170是最完美的组合， 就好像豆腐火腩饭，男人的浪漫。 而当五个女者同时出现，就一定不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还会一起跟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 T 一 T， 放松一点。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潜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邱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赞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翻到嚟我哋晨光嘅时间啊！這个时间就系、是、做啲咩呢？ 做咩好啊？ 就是 开咪俾我哋好啦。 我哋一齐咧讲下今日做啲乜嘢。今日咧就系尝试一下去买嘢嘅时候买一啲冇包装嘅嘢。 哦， 你哋屋企附近有冇呢一啲嘅？ 有、就算屋企附近冇一啲特别咧，系可以冇要求佢唔包装都好啦。 嗯。 就算你只是去买生果都好啦，你都可以跟他说我不要你的胶袋啦。 是啊，我现在是多了不要胶袋。是啊，那些姐姐呢反而是 会跟我说一句多谢支持环保。 是啊 是啊，去街市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跟我们说。 甚至乎去超市呢，其实部分的超市大型小小那些呢，他都已经有一档中间的位置呢，就是买一些果仁。那一堆的铺头仔呢，即是超市入面的小铺头啊，就已经是你自己拿个袋去装住，或者一个器皿装住嗰啲果仁咧，佢都唔会再有啲胶嘅包装噶啦。 哦，嗱呢啲我就反而未试过，但系我而家就开始习惯咧带一个盒出街，接得嗰啲盒咧去买嘢食。我之前咧其实有个朋友咧，佢哋已经系连续几年已经系咁样噶啦，无论系盒啦，定系一啲密实袋啦，佢就系放出去。如果要嗌外卖嘅时候咧，佢就会带翻屋企食，就可以用自己用完就洗翻干净咁样。 系啊， 咁我成日都觉得咧好麻烦。咁、但係我最近就開始既然之後即係有垃圾徵費啊等等啦，又唔同嘅、又想為環保出一分力啦，我就開始呢要同自己講唔好咁浪費，即係唔好用嗰啲外賣盒啊，又或者嘅膠袋、 自己拎多一個囉。其實反正我見你返工個袋其實都係大個袋嚟㗎，唔係細細個嗰啲嚟㗎。咁你裝過嗰啲 唔 係大把空間啦、 唔係怕拎出去啊，係怕即係開頭怕麻煩咧，係因為攞翻屋企要清潔啊。 哦、 你諗下，你攞完翻屋企啲外賣，你食完之後就抌啊嘛。 係。 咁但係而家係做多咗個步驟啊嘛。 就洗啦。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需要養成呢一個良好嘅習慣嘅。 有係啦， 近排好感受到嘅一種咧，大家走數嘅一個好嘅做法咧，就係因為近排落雨多啊嘛。 嗯。 咁天雨嘅時候都會帶把遮出街啦。大家啲遮袋咧，而家入商場大部分都已經冇膠。胶袋冇遮袋俾你攞， 而家商场嗰啲系好似有啲绒毛喺入边，有啲 你自己扫下把遮， 摸下佢啦咁样。 咁所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好几年前兴过有一种遮咧，系有个胶套嘅，咁你就自己系硬邦邦嗰啲胶套， 哦、 好似叠杯嗰种嘅感觉咧。咁你就系笠到去最底，你就可以开遮，然之后全个胶袋咧就系入翻上把遮嘅时候咧，就可以封翻好你把遮，咁就冇雨水可以滴出嚟啦。 系啦，咁如果放喺车入边又方便啲啦。 系啊。 唔知道之後會唔會咧，好似有嗰啲香蕉咗嗰啲咁樣咧？ 香蕉咗， 即係我哋而家帶有一啲咧香蕉嘅盒啊，應該話香蕉盒咧、 哦， 就係、是、你放嗰條香蕉，唔想令到佢壓扁咧，咪、哦、有個盒嘅， 有分個蕉形喺度。 係啦，唔知道之後會唔會有類似呢啲咁樣嘅縮骨遮嘅盒咁樣，咁、 就 可以放落去 拉鏈袋咯。 係啦係啦， 用 拉鏈袋， 咁就無論你係乜嘢 size 嘅縮骨遮咧，都可以。揾翻你自己啱嘅衫， 而家拉鏈袋都幾好啊！即係佢放入去，即係又可以濕一濕你，即係吸一吸你嗰啲濕氣啊咁樣。 係啦， 係啦。不過最近 防水袋。 最近見多咗人咧，就買呢個榴蓮啦，可能開始當做啊。咁、但係佢哋買嘅時候，好多人咧都會話叫個人開埋，就擺埋入個發泡膠盒嘅、我就覺得如果自己攞埋個盒會好啲啦。 係啦，咁、就唔好又嘥咗嗰個盒啊嘛。不過可能佢驚係咪臭崩崩？ 咁你洗得甩噶嘛？嗰啲味 可能會食得好犀利嘛？榴蓮會食得好犀利 嘅 喎， 但 係 你買得嘅，即係你唔會嫌棄嗰陣味啦。 咁又係，不過唔係，如果係嘅話，就寧願成個連埋嗰啲殼，一齊攞翻屋企。 係啦。 系啦，唔好怕麻烦，你自己翻去去帮你开咗之后，咪攞翻屋企食。 我细个时候自己开添噶，买一个。 咁犀利。 系啊，我自己开噶都可以。 劲喎、 啊。好玩啊！ 咁、教下我，虽然我唔识。 系咯，我都唔识，你下次教下我得唔得啊？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 ，Miss May。 早晨。 上次我哋讲过情绪嘅管理啦，点样样去控制情绪咧？表达情绪之余咧，都要讲下少少啊，点样去将佢分门别类，先至可以对症下药嘅。 冇错。 咁啊，今次咧讲下更加多关于啲步骤嘅成立啦。 嗯。 可能我嘅小朋友喺屋企明明系天使嚟噶，点解出到去会咁嘅？我点可以帮到佢啊 ，Miss May？ 系嗱，呢、這个咧又系走翻转头睇一睇，我哋系咪俾紧一个咧好合理嘅目标个小朋友？再配合呢啲好清晰嘅步骤，将喺屋企天使嘅小朋友带到去 playgroup 都继续系天使嘅。喺屋企系一个好享受同人沟通嘅小朋友，望亲人都笑嘅，去到 playgroup 都一样做得到先啦。咁样样系啦。咁我会相信咧，依家咧其实好多 playgroup 啊，或者可能系小朋友开始翻学嘅头一两个月啦，其实咧嗰啲导师都好好嘅，都会俾小朋友一啲适应期嘅，会知道小朋友面对。转变可能他们都要多一些安全感、所以可能他们已经有一些很简单的步骤，例如是、头一两堂家长可以陪住他上的、然后呢才慢慢坐远一点抽离，跟着先再到他自己上堂， 是一些步骤来的嘛、我相信家长呢会好睇到呢啲步驟，好 appreciate 咧，老師幫佢哋安排呢一啲嘅步驟。但係啦，去到家長自己去定立步驟方面啦，其實定得好唔好或者足唔足夠咧，未必係有好同唔好嘅分別，但係足唔足夠。那個足唔足夠就係、是、究竟一個小朋友去面對轉變。接受轉變，又或者將佢嘅技巧帶到去唔同嘅情景都要用得翻，其實可能需要好多步驟嘅。我俾個簡單例子，一個例如一歲或者歲半年紀嘅小朋友，你啱啱帶佢翻 playgroup， 你預佢應該會玩得開心嘅。咁多小朋友同你玩，但係點解我陪佢上咗咁多堂啦？個個家長都抽離曬啦，我仲係即係好似樹熊咁俾佢騎住嘅咧，硬係甩唔到啊！發生咩事啊？叫佢翻學咁開心，佢仲喊曬口咁走嘅，點解咧？咁我哋就會睇啦。我哋覺得咧個轉變只不過係由屋企去咗個 playgroup 嘅 centre。只不过由一个人对住妈妈自己玩，变咗做对住老师加啲小朋友。而家我帮你适应紧啦，点解都仲系唔得咧？咁我哋就要谂，究竟对于佢嚟讲，嗰个转变系咪借得咁少先？原来发现喺屋企不嬲都系一个好安静嘅环境嚟嘅。你去到 playgroup 有好多杂声，可能嗰啲声音对佢嚟讲已经太刺激啦。OK， 屋企嘅灯光永远好柔和嘅，去到 playgroup 可能啊嗰度嘅灯光有啲唔同咗啫，系比较残眼少少嘅，可能。小朋友已经不舒服了，又或者呢你最想象不到啊，那种气味啊，在家里你人没那么多，没那么多不同的气味，即是人的味道好啊，或者是啊去到大家有少少茶点时间有不同食物味道啊，可能那些气味他们都会觉得敏感的。就这么讲好像很夸张，但我们就要再想了，那个小朋友他要有安全感，又或者呢他要接受去到不同地方呢，有很多东西都是转变，其实是一个进程来的。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啦，将你怀疑的东西你都写低先，有些乜嘢可能佢会唔适应啊，再定细啲步骤啦。我会唔会喺屋企已经开始播多啲background music 俾佢听啊？或者甚至乎我播一啲好似去 cafe 嘅 background noise 喺屋企播少少先，等佢适应啊。有啲好似 white noise 嘅嘢，其实系咩情况咧？所以你就可以避免咗明明想带佢出去个 cafe 度一齐坐下，即系都唔得嘅，喊住走嘅，次次都系咁。可能喺屋企个环境开始多翻少少变化，灯光我有时有唔同嘅变化嘅，等个小朋友习惯哦，原来咧呢个世界系咁样嘅。我逐步逐步适应，每次只是调教一样，等个小朋友有一个安全感，其实你已经是安排了很多很小的步骤给他适应，是由屋企很开心地玩，然后去到 playgroup 有很多人，地方大了，灯光不同了，个 background music 不同了，很多东西都不同之下，我都继续很安心地去玩。其实你需要有的步骤可能比你预计的是多很多，同埋每个小朋友嘅需要真係唔同咯， 係嘅，都係完全係諗翻以前咧，即係而家我最細嗰個就未正式有 play group 啦，試下玩嗰啲跳舞班啦，咁以為佢平時喺屋企又轉圈又中意趌下趌下咁自己喺度跳舞，去到有音樂佢就識跳噶啦，但係唔係咯，完全係兩回事，去到唔知係咪即係怕三寶定係點樣樣咧？ 真係可以屋企入面嘅表現，就算聽係同一首歌，就算媽媽係做緊同一樣嘅動作，佢出到去呢有第二個環境嘅時候呢，係完全兩個世界嚟㗎。 冇錯啊，咁所以我哋要諗啦，定立合理嘅目標。 嗯， 合理嘅目標就係、是、個小朋友有在家玩得很开心，我希望他到 playgroup 都开心。 嗯、 但去到 playgroup 可能他都需要一段时间，我肯入去不嗌住走，你已经要赞他了，不用跳舞住。企喺度睇住人跳先都已经好好啦，或者人哋跳得好开心嘅时候，你可以摁下，我都要赞你噶啦。虽然屋企照喺度转嗰十个圈未转得翻出嚟啫，咁然后你要俾佢知道，哦，原来我逐步参与都 OK 嘅，而唔系我每次入到去就要浑身解数啊，执手翻啊，咁先至做得好咁出翻嚟，唔系嘅，逐步逐步适应，咁你都要俾个小朋友明白，哦，原来佢真系做到少少，今日行近老师多一步啫。我都覺得你做得好啦，咁、嗯、對個小朋友嚟講，佢自己嘅信心建立會好好多咯。 係，我知道有啲爹哋媽咪咧，甚至乎帶住啲法寶咧喺身嘅，一啲可能一見到就已經俾到安全感小朋友嘅道具。 誒、這個係非常好嘅，我贊成嘅。 係 ，當然啦，嗰啲 handy 少少嘅道具啦，唔好太誇張啦。 咁樣， 同埋咧嗰個嘅安全感，其實俾小朋友知道，哦，媽媽會同你一齊，你會感覺到安全。但有啲小法寶可能條毛巾仔啫，有條毛巾仔揸住已經覺得係舒服好多啦，跟住你先再慢慢希望帮佢 fade out， 连条毛巾仔都唔需要。但如果佢真系觉得啊个信心上面真系争少少，你揸住条毛巾仔都无伤大雅嘅，咁啊由佢啦。等佢真系开心啲去 enjoy 咗嗰个活动先啦。 同埋我相信啲 playgroup 嘅老师们都会接受嘅。即系如果真系好似 Miss May 话斋，唔系会影响到嗰个进程啊，或者影响到其他小朋友嘅话咧，又同时可以令到你自己本身嘅小宝宝又好有安全感，又好投入嘅话咧，咁其实多一件法宝喺身都唔错啊！ 同埋我会谂咧，就系每个小朋友去学每一件事，适应每一件事，其实要嘅进度唔同噶嘛。 嗯、 你嘅小朋友可能喺呢一个嘅情景之下，你觉得要俾多少少心机落去，或者点解好似人哋嗰啲咁容易，我呢个咁难咁样样咧？咁你会尝试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有啲家长尝试用一个比较严厉嘅方法，你入去，总之你入去，落堂我就喺出边等你， 俾咗钱噶啦，你要去啊咁。 有啲家长就系、是、我唔紧要啦，你真系觉得好惊嘅，我俾你上半堂，跟住我哋就走噶啦咁样。可能大家有唔同方法，冇话边一个啱边一个错，但系家长自己都要谂，我行嘅呢一个方法，究竟我要承担嘅后果可能系啲乜嘢？我哋都有见过，真系有啲小朋友佢真系有分离焦虑嘅，系啊。咁大家都系喊啫，咁大家都系唔好望佢，拱咗入去就冇事啦，应该收声。我嗰个真系唔收、啊，又或者咧影响到佢之后咧个人更加冇安全感，即系我任何时候需要妈妈咧，佢都有机会会唔喺度嘅。咁你唔会想恶化咗佢呢一方面嘅情况咯？咁所以了解咗自己嘅小朋友佢。究竟个需要系啲乜？你试下用一啲即系按部就班嘅方法，俾小朋友明白嗰个目标，甚至乎你同佢一齐去夹。今日做到嘅目标系乜嘢？咁、有个共识之下咧，我相信会做得好好多嘅。 唔该晒 Miss May， 唔好客气。 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里头根本他近我早已被诅咒，用爱的弄巧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伸手摸不到都太望漏，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白首。 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但是也没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到底挽留，注定失手便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学坏落无忧白手。 来自林峰的爱在三千的宇宙。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的西北部，到底它的名字是怎来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还你知。水围位于香港新界的西北部，咁啊住咗相当之多嘅人口。睇翻历史，二十世纪之前，现时天水围被称之为下川湾嘅。嗱，两条嘅河道由南向北经过屏山同埋下川，汇入后海湾。喺下川湾形成咗一大片嘅沼泽同埋泥滩。啊，睇翻历史咯，网井围同埋下川嘅乡民，原来喺呢一度种蚝都已经有几百年嘅历史啦。优良嘅海湾同埋河道，亦都为平下人咧就往来南投、元朗提供咗非常之便利嘅方法同埋道路。 1916年啦，嚟自广东台山嘅赵氏家族咧就筹组一间公司，啊，当时都向政府申请开发下荃湾，庞大嘅造田工程随即展开啦。咁呢间公司亦都雇佣咗大批后海湾一带谋生嘅水上人喺河口嗰度咧就修筑一条嘅大驳。用意咧就系做一啲嘅基石噶，系人手挖掘泥块，层层搭高佢，中间用木板加固，以抵挡海水嘅侵蚀。利用围堤去到做陆地，呢一个系传统嘅方法嚟噶。1917年冬天，一条150米长嘅大驳就已经就形成咗啦，并且设置咗六个控制水出入嘅水闸。于是乎呢个大嘅家族就将呢个地方命为天水围。天水是著名的赵氏堂号之一嚟噶，系大部分嘅竹博嘅水上人，亦都因为呢个工程，所以之后亦都定居于天水围啦。大博上更加起咗木屋，而住喺呢度嘅水上人就以竹虾同埋捕鱼编织草绳，周围打工或者帮公司做嘢去到维生嘅。天水围村就系咁样形成噶啦。 早晨啊，9:10嘅时间，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投资者观望联储局上次嘅议息会议记录，同埋咧人工智能晶片大厂啊，可以话龙头啦 ，NVIDIA 嘅业绩啊，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啦同创收市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升6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3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7点啊，港股 ADR 咧都靠稳嘅，咁啊微微升3点啦，睇下今日有冇啲利好嘅。消息啦，收復翻琴日咧，港股跌415点嘅失地咧，咁啊，投資者咧就可以咧密切留意市況嘅變化啦噃。 好多人都話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訣係因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線，晨光好友 ，Hello， 大家好，我係卡文關嘉敏。 又到咗晨光好友嘅环节啦，心情有啲兴奋之余，仲有啲紧张嘅。佢就系关嘉敏卡文。 Hello， 早晨， 见你。 系啊，估唔到我哋竟然咧第一次系工作上面咧嚟到去相遇，所以咧今日我都有啲紧张。 你搞到我都好紧张啊！ 系啊，其实我同卡文咧就系由中一啦，识到而家已经十几年，将近20年啦。 哇，系唔好暴露年龄先得噶，大佬。 出咗嚟社會咧，你會面對好多唔同嘅人同事啦。但係咧，中學同學，無論你喺個社會上面發生咩事都好啦，一見面咧，你就會啊。好似所有壓力都冇曬咁樣，係咪啊？ 唔會係 dead air 啦，唔會覺得尷尬咯。 係啊，即係中學同學，因為見過大家最醜嘅一面， 知道大家嘅脾性。 冇錯啦，知道大家去到邊個位，誒唔好講，我哋停啦停啦咁樣。 唔係，我哋依家出到嚟做嘢咧，更加講得再坦白啲嘅，因為社會上面啦，同埋中學嘅時段嘅階段，你都覺得會好唔同噶嘛。 係。 咁當出到嚟做嘢嘅時候咧，即係有好多唔開心啦，擺在心入边，但系咧，我哋对住大家唔知点解就好坦诚咁样嘅讲晒出嚟。 喺女团同埋呢一个即系做呢个演员啦，其实当中有冇啲乜嘢嘅分别嘅咧？你自己又或者去面对嘅时候有冇啲唔同噶？ 嗯，其实好大分别嘅，因为其实当时我哋 bingo 咧，咪有5个人开始啦。咁嗰5个人咧，就其实都系对我嚟讲系好似一个互相支撑大家嘅一个点啦。咁但系去到可能拍电视剧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咧都系要自己准备啦，或者系响失落嘅时候都系自己撑住自己啦。咁 其實我覺得呢一方面係最大分別咯。 咁、其實喺做演員同埋做歌手啦，自己有冇喜歡邊樣多啲？又或者係咪當中都可以學習得到一啲唔同嘅嘢咧？ 其實我當初去發展呢一行嘅時候咧，我就係知道自己中意演藝行業咯。咁、你話我會唔會去揀話我係中意跳舞唱歌多啲啊，定係演戲多啲咧？其實我係冇分嘅、其實我自己喺呢一刻嚟講咧，我覺得三樣嘢都係對等嘅咯，即係都係相等啦，同埋係互相幫到大家唔同嘅嘢。 想講翻就係點解 Carmen 啱啱講三樣咧？因為佢跳舞係好細膩，所以啱啱佢講嘅三方面，我驚啲聽眾唔知啊，即係就係跳舞、唱歌同埋做戲啊嘛。 冇錯冇錯，同埋咧，你咁樣講一講、我都想爆你一啲嘢喎。 爆秘密！ 我想话你中学咧系一个唱歌能手嚟嘅，你系一个高手，你成日参加啲唱歌比赛。 但系佢哋唔知道我中意唱歌， 系咩？咁我依家话俾大家知嘅，林永贤好中意唱歌噶，佢同埋唱歌系非常之好听。之后佢又去 join 咗啲 drama group 啦，做戏都好好嘅。 好啦，咁但系我哋去言归正传啦。你啱啱就话其实三方面都系咁中意嘅，你都系中意演艺方面嘅路嘅。咁喺做戏方面，知道你之前咧，其实都有去跟一啲老师学戏啦。其实喺学戏嘅时候，有冇话都认识自己多咗咧？ 其实我好中意上 drama 堂嘅，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喺未接触戏剧之前咧，我觉得我系唔系好了解自己。咁当我每一次上 drama 堂啦，咁同埋本身我都好容易喊啦。 我了解。 系啊。但系其实咧，有时候我唔知道自己喊嗰个点喺边嘅，即系我系个情感咧丰富到咧系连出咗嚟咧我自己都唔知嘅。咁所以咧可能我有啲中意或者唔中意，我全部摆晒上面。咁所以就我要去了解翻自己，咦？点解我会触动到我呢个 moment， 我会有一个情感出嚟咧？咁样咁我就开始上堂嘅时候咧，我就发觉我同其他嘅即系同学仔嘅功课咧系比较有少少相对唔同啦，佢哋咧。要释放啦，咁我要控制喎。咁你知控制， 你太释放 系啊，控制咧系对于演员嚟讲最难噶嘛。咁、但系呢样嘢咧，我喺佢身上面学到咯，所以我觉得都好开心。 有啲人好容易就系觉得哦，你中意做戏啊、你一定系讲大话好叻噶啦。 但系我又觉得同讲大话又唔同噶， 真系两样嘢嚟噶。做演员啦，或者喺学习戏剧嘅过程当中，个演员唔单止喺当中去了解咗自己。最真实的那一刻都被你见到，其实是很赤裸、有没有说有哪一种的类型的角色你是真喜欢做的，又或者有没有哪些角色你自己都很想挑战的呢？ 我其实最想挑战呢是、一个聋哑人士的一个角色、因为、 未做过的 未做过、我自己觉得用隻眼睛呢，即眼是灵魂之窗嘛、用眼睛呢去表达整套劇的 你的角色啦， 没错，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困難，但係我自己又想挑戰一下，喺冇對白之下，亦都可以打動到人咯。 係啊，有陣時觸動到人咧，可能唔係一句説話，或者唔係一個動作，係一個眼神。 冇錯， 你隻眼睛咁大，電死人啦！ 係啊，而家電緊你啦，你 feel 唔到咩 ？feel 到。好啊，咁我哋今日个礼拜就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你讲关于知道你最近去咗横店拍剧啊嘛，同大家分享更多横店嘅事，好唔好啊？下星期再见。 像似只恶龙喷火，要提起。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似讲得上系水上运动之一嘅独木舟，唔知道你有冇玩过，又或者中唔中意呢？独木舟起源于石器时代，真系好耐噶啦，可以话系最古老嘅水上交通工具之一。以前真系古时嘅时候，人类将大树干中间刮空咗，造成咗一啲嘅小艇，并且以树枝就作为桨，帮助独木舟就系蛙水驱动佢去到行噶。咁啊，用于捕鱼啦、运输等等唔同各方面嘅。世界各地包括北美洲、非洲、欧洲、中东同埋中国，都曾经发现古代独木舟嘅踪迹噶。独木舟可以话非常之普及，之后更加发展成为竞速运动添。全球首个独木舟运动组织早喺1866年英国就已经成立啦。跟住世界各地相继发展独木舟运动，并且设立独木舟体育会协助推广同埋组织比赛。去到1924年嘅时候，国际独木舟协会正式成立啦。同一年，独木舟亦都喺咁啱今年亦都喺巴黎嘅奥运会上面以表演嘅形式就第一次喺奥运舞台上面登场。男子同埋女子独木舟正水竞速赛先后喺1936年嘅柏林奥运会同埋1948年嘅伦敦奥运会成为正式嘅比赛项目。去到1972年嘅时间，德国慕尼克运动会更加增添咗激流障碍赛添。去到今日，独木舟运动已经成为咗奥运会嘅主要比赛项目之一㗎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5月22号星期三嘅朝头早，揾嚟阿祥啊，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今日送俾大家有盘点政策啊，咁我哋今集咧就邀请到医务卫生局嘅局长卢颂茂局长上嚟同大家盘点下佢嘅卫生政策。佢首先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呢个医疗政策啦，另外亦都会总结基层医疗健康蓝图而家嘅工作情况。另外咧，佢又会分享下咧呢个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让我哋市民大众咧了解呢个计划多啲，同埋啦，佢会剖析一下咧我哋而家加强咗控烟嘅措施啦嘛，成效系点咧？再加埋咧，佢亦都会简介一下呢个情绪通呢个热线啊，精神健康支援热线。个服务内容系啲乜嘢？因为而家其实我哋社会咧，对于呢个精神健康咧认识多咗少少啦，咁但系亦都需要我哋大家关注多啲。究竟呢个情绪通热线可以帮到我哋一啲乜嘢咧？局长会喺呢度分享一下嘅。大家对香港嘅医疗系统嘅认识想多啲咧，记得要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啊。 系啊，而家最近咧，都市人嘅情绪咧真系严重咗好多嘅。咁如果你平时去睇 counselor 咧，真系好贵嘅，即系可能你睇一睇1000蚊就落楼。好噶啦，如果私家嗰啲，咁所以如果咧多咗呢一啲嘅服务热线啦，大家可以宣传多啲，譬如知道个 number 几多好啦，佢提供嘅服务有几多嘅时候咧，万一真系唔开心，搵人倾下偈咧，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记得留意晚上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晚上8点钟嘅医生与你啊，今集系讲啲咩咧？ 今集咧，各位家长要留意啦，同大家讲下儿童身高嘅发展问题。话说啦，好多家长咧都想自己嘅下一代嗰啲小朋友咧赢在起跑线。讲紧唔系读书啊，读书当然重要，但系咧讲紧身高咧都想赢在起跑线， 系啊， 想自己嘅仔女咧都能够喺身高上面唔好输俾同年龄嗰啲小朋友嘛。咁啊，但系究竟啦，身高比同龄嘅小朋友矮，究竟是关啲咩事嘅咧？系咪关父母遗传问题啊？关饮食问题啊？营养问题啊？定系关佢冇做运动嘅问题咧？究竟呢个身高估算方程式啊，系点计嘅咧？有啲乜嘢因素影响小朋友生长激素嘅分泌咧？有冇办法可以防止啲自己个仔女生得矮咧？嗱，一切嘅迷思，今集咧我哋请嚟儿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一一拆解。各位如果想知道你嘅小朋友有咩方法？唔好讲好高啊，唔好矮嘅话咧，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咧，记得要留意啊！ 我就知道咧，瞓觉真系好重要嘅。我有个朋友咧，本身好矮嘅，男仔嚟嘅，好似得165咁样啦。但系咧，佢就用一个暑假，每一晚10点瞓觉，然后狂饮水，狂做运动，佢个暑假翻嚟高过10 cm 差唔多。 咁犀利啊！一个秘方嚟嘅，各位小朋友多一个。藉口唔系多个原因同自己爸爸妈妈讲，我要瞓多啲啦。 系啊，即系做功课都明嘅，但系有时瞓觉都好重要嘅。咁但系仲有啲咩因素可以帮到大家咧？就记得留意晚上8点钟嘅医生与你啦。喺到晚上10:25嘅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又话我哋带嚟啲咩国宝咧？ 嗱，咁啊，今集呢个微纪录片啊，继续去带大家睇下上海博物馆呢个上博嘅另一件国宝啊，叫做青花繁红海兽文碗。咁系咩呢？青花咁，大家可能用开嗰啲饭碗都知道，嗰啲青花系青青蓝蓝蓝色，景德镇嗰啲碗咧，咁系一只碗嚟嘅。除咗系蓝色之外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同一时间同一只碗里边，亦都有啲红色嘅油彩啊。咁佢系景德镇嘅出品，明代宣德时期所雕嘅。咁啊，呢一只出土文物咧，就个造型好特别，佢用青蓝色嗰啲油咧做咗海水。用红色嘅颜料咧，就画咗一啲瑞兽啊，就系、是、海马、海鹿同海象。喂，你话海马我知咩嚟啊？海鹿系咩东东咧？原来系一件空想嘅动物嚟嘅，其实就系呢啲马啦、鹿啦、象啦啲陆地嘅动物，加咗只翼或者加咗个壳，就将佢同埋啲海洋生物、啲鱼虾摆埋一齐，咁系一个好似漫画。空想世界一樣嘅造型啊，咁啊擠畫曬呢個碗嗰度，有紅色同埋綠同埋藍綠色已經好特別噶啦，再加埋一啲咁樣造型嘅碗，究竟佢咁樣嘅風格係咩一回事呢？呢只碗做嚟係咪真係食飯定係送俾皇帝嘅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10:25要留意呢一个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啊！ 系咯，两种唔同嘅生物啦，又有呢一个海马啦，又有海象啦，咁陆地嘅生物又加埋呢一啲嘅壳啊等等咧，系增添咗一种神话嘅感觉嘅。咁但系佢点解会咁样做咧？咁啊，记得留意晚上10:25嘅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啦。今日唔该晒阿卓，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嘉明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 系啊，要经过西九龙嘅朋友要留意啦，因为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坏车啊，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港铁站啦，同埋青沙公路近住货柜码头八号嘅回旋处都真系几塞下噶，驾驶人士如果行呢边嘅话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啦。 咁啊，近排咧都天雨路滑啦，即系天气，即系记得礼拜一同你做晨光第一线嘅时候都讲咧，话天文台都公布啦，话有机会落成7日定系8日雨啦。咁依家数到手指都系好似落到第三日，因为今日财星期三，好似日日咧都系有一种你会等佢落雨嘅心情咯。因为你依家出到街都系沤紧雨噶啦，咁佢落嗰一阵咧，亦都好似即系东南亚其他嘅国家咁样咧。嗰一阵雨咧系好似咧落到好似 唔知几时先至会完， 系好似想揼穿你把遮咁样。 系啊，寻日无端端由黄雨变红雨。 鱼一阵仔，跟住又变翻黄鱼咁样。 咁啊，红鱼嘅时候，特别系接放学嗰啲家长咧，就好狼狈啊！琴日见到，咁当然啦，就其实天文台都已经出尽力去帮大家预测，同埋去尽快俾啲消息 update 大家。不过你都知道啦，俗语有云：天有不测之风云。 系啊，而家呢一刻咧就冇任何嘅雷暴警告或者任何嘅暴雨警告嘅。不过气温方面咧就暂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嘅，阵间都系讲咗俾你知噶啦，会有几阵骤雨噶，部分嘅地区咧甚至乎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 嗯，依家啲细路仔唔知翻学嘅时候兴唔兴着嗰啲水鞋或者雨靴啊？我哋成长嘅年代咧，未有啲唔同颜色嘅雨靴嘅。咁早排咧，啲女士都好兴一个咧长嘅水 boot 咧，去到膝头哥咁样咧，好流行噶嘛，三个英文字嗰个牌子好似系。 我以为你个 H 字头嗰、那个 系、啊啊、H 字头都系另一款咁样，咁啊唔知呢啲雨具系咪咁多位香港女士嘅夏天必备之选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处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陈百里等。政府当局表示，希望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創新科技與數字經濟同議員交流，同時希望討論金融發展、新能源發展同綠色產業，以及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同拓展電商業務等議題。伊朗總統萊希的遺體移送到首都德克蘭，預備當地星期三早上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大批民眾星期二晚前往萊希遺體的停放地點悼念，他們手持鮮花和萊希畫像，不少人神情哀傷，流下眼淚。根據伊朗政府的安排，萊希的葬禮將在當地明日在他的故鄉伊朗第二大城市馬什哈德舉行，外長阿卜杜拉希揚將在同一日安葬在首都德克蘭。萊希乘坐的直升機星期日在西北部東亞塞拜疆省墜毀，萊希和阿卜杜拉希揚等隨行人員遇難。美聯社人員在以色列南部斯代羅特市直播加沙北部畫面期間，被以色列通訊部官員指向半島電視台提供影像，違反了新媒體法，攝影機和廣播設備被沒收。在美國政府、新聞組織和以色列反對派嚴厲批評後，以色列通訊部長卡爾希表示已經下令取消有關行動，並向美聯社歸還被沒收的設備。他說國防部將審視新聞機構直播加沙情況的地點問題。美聯社負責人說對事態發展感到滿意，但他們仍然對以色列政府引用涉及外國傳媒的新法例，以及獨立記者在以色列境內自由採訪的能力感到擔憂。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微風。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星期四稍后至到星期五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14点，跌3点，成交金额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7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81.2跌2.4，友邦保险62.1跌5.5，阿里巴巴84.2跌2毫，联想集团10.76。联想集团最新是10.78升6毫，美团120.1跌3，携程集团433.7跌7，创科实业101.3跌3，建设银行5.91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5，日元156.3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64，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8,667点，跌279点。港金报22,5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9.97美元，卖出2,42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就是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不过一带咧仍然非常之挤塞噶。龙尾咧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港铁站，仲有青沙公路近住货柜码头八号回旋处。另外仲有就是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的坏车同样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而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东隧九龙入口依家排到去汇景花园，而喺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比较慢车，依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仲有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而喺新界区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一带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去到祖尧村。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就是由于市区预办登机系统电脑故障，咁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暂停紧噶，乘客请提早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个个笑到依起棚牙，因为就快有 EMPF 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供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今年六月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香港同人管弦乐团倾囊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 6月23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声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李生啊，你中唔中意饮鹅碗汤啊？系咪越饮越精神呢？ 系啊，我最中意饮住家汤噶啦。 其实我可以日日煲汤俾你饮，仲可以做你个契女又得，做你老婆都得噶。 嗱，契女老婆我就唔需要啦，同事咧就可以继续做嘅，俾你翻多一日星期四啦。以后星期四、星期五记得翻工，努力工作啦。 早讲啊嘛，咁就唔使要我煲啲味精水啦。 你讲咩话？ 冇，佢话李生咧，你真系又英明又精明啊！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健康工啦。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喺搭车嘅时候，有个大叔喺我隔篱食紧薯条，佢唔小心将啲茄汁滴咗落去我啲鞋度。我望住佢，空气静止咗三秒，跟住佢第一条薯条俾我。 好不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啊，有 Vicky 啦、嘉明啦、小白啦，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 Stella。 早晨 Stella， 各位主持好，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阿 O， 早晨嘉明， 系 Vicky 喺度啦， 早晨 船仔冇翻，系早晨 Vicky， 早晨， 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讲嚟听下先。 我想補足翻我媽咪上個上個禮拜五月十四號嘅78歲生日。 嗯，78歲大壽。 係啦，咁因為上次打唔到，係啦， 係啦。 不過就唔緊要啦，下個禮拜都補足翻佢舊歷嘅生日啦。 哦，系 旧历生日嚟嘅，系啊，呢长者通常系中意旧历生日，系啦，系啦。 咁所以旧历都会同佢食生日饭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 妈咪中意食咩啊？系咪整只烧鹅食下？ 都食噶啦， 心整烧鹅， 系食够乳猪先咁样，系咪啊？吓， 都系属于中菜咯，都系食中菜多噶啦。 中菜好啊， 系你中意饮，系啊，系啊， 热闹啲啊嘛，气氛开心。 系啊，系啊。 咁啊，嗱，除咗呢一个关于妈咪嘅生日要讲生日快乐之外，仲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啊？ 其实我都想同妈咪讲一声，就系因为自己出嚟做嘢啦，因为我都系小朋友出嚟一度全职，咁其实少时间系陪咗佢嘅。 嗯， 即系佢已经年纪大啦，自己好似时间好似少陪咗佢咯。 咁唔紧要啊，你又打你大电波祝妈咪生日快乐。咁你知道有呢个觉察，其实系好事嚟嘅，因为 其实我打过你噶啦，我打过你一次噶啦。 其实我记得你噶， 虽然系 Marty嘅妈妈，我记得你啊 ，DSC 嘅 Marty， 系啊，佢考完试啦， 系咪啊？ 因为系啊，嚟佢嚟紧呢个礼拜日咧，就会同啲同学仔去日本旅行嘅。 哇， 系啦，亦都系第一次自己同啲同学去旅行咯。 开心开心开心，你放唔放心啊？妈咪 放心，已经放手噶啦， 已经放手啦，放手啦，记得买手信翻嚟俾妈咪啊吓，啲面膜啊嗰啲咧，咩听唔到？ 系啊，系佢哋中意玩得开心得噶啦，咁佢自己等佢独立下啦，自己去同啲同学仔自己去日本，自己系啦，即系我都放心，都等佢自己大个仔咯，等自己独立下咯，系啊，系啊， 又可以借一个机会喺外游嘅时候咧，即系成长下，因为每一次都会有，一定系有好多嘅收获，令到自己嗰个嘅心智啊会发展得好好，我觉得 系啦，系啦，系啦，反正系啦，咁难得又有朋友仔又一齐约埋一齐，咁大家都识得嘅，即系由小学到而家嘅同学嚟嘅，系啦，咁同埋同学，因为佢都要英，可能未必会去英国读书，可能大家会少见啦，咁大家都约埋旅行啦，咁咯。 不生难忘啊！呢啲旅行 一定会系， 系啊，系啊，系啊，吓咁都我希望阿 Marty 呢个嚟紧呢个礼拜日去旅行，佢哋玩得开心啲啦，小心啲啦，最紧要有交代，通知我俾声啊，我哋都翻酒店啦，最紧呢样嘢咯， 报个平安可以啊， 系啦，希望最紧要酒店啦， 放手背后都系用做翻嗰头先嗰啲动作啦，麻烦 啦，系啦， 麻烦，我放手还我放手。 你交大还你交大， 我想 话 OK 咁样。 其实阿边个咧，阿 O 咧，我曾经听过阿 O 咧话你食纳豆会系好处，你去过，我而家都经常一日都食纳豆。 系、哦、啊，你啊，你啊受到个味喎。 啊 OK， 其实我都OK 啊，我觉得因为可能咧，唔中意唔中意啲张住个口感啊，可能中意咁觉得好。 我系唔中意个味道。 哦 OK， 我又觉得 OK OK。 纳豆嘅好处有好多，自己上网问啲啦，系啊，自己问啲好处啦。不过食得每样嘢食得多都唔好嘅， 系啊系啊，一个礼拜食三餐咁咯。 哦，咁啊好，有一个方法。喂，嗱，我又想问下你啊，咁啊，当阿仔仔去完旅行翻嚟嘅时候，咁啊要同屋企人，应该要同婆婆啊庆下生啦，系嘛，一齐。 应该唔会，仔仔应该去仲喺日本啊。 系，我知道先。咁佢会翻嚟嘅时候就再食饭咯，系无事常相见，一家人嚟噶嘛，系咪先？ 最紧要打个视讯翻嚟， 大家附近住嘅啫，大家。 哦，系 啦，系啦，系啦。 通常啲婆婆可能住喺。冇噶，其实我好锡妈咪噶，佢只系喺隔篱坐住噶咋，不过都少见咗。我见你头先都有少少眼湿湿，可能人大咗， 大咗，唔同以前咁叻，即系以前佢好叻嘅，就睇住佢年纪大啦，系啦，见到佢有时我哋少时间，其实佢中意时间陪佢嘅，咁但系我哋大家都要做嘢，变咗就好似有少少 明白啦， 冇乜点关心咗佢咯。 啲老人家都会明噶，你啲后生梗系出去搵钱啦。当年我后生都系啊，唔顾家嘅， 系啊， 佢哋都明白到你系忙嘅，亦都知道你系有心嘅就可以啦。大时大节嘅时候， 以前可能煮啲饭俾佢食啊，大家可能少咗煮饭俾佢咯，系少呢样嘢咯，系。 但他都知道的，他知道你爱他的，他知道你关心他的， 应该他在听紧的了， 是不 是啊？是啊，婆婆应该在听紧的了。 Stella 妈妈，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想问，小白呢，你咪曾经何时好九十年代咪应该在夜晚五点几做过一些日本的即是音乐的节目的？因为我以前做写字楼，我 九十年代 系啊， 即系应该 九十年代未入行， 系咩？唔系你小白，可能我记错， 系咪啊？夏妙然啊，喵姐啊， 唔系啊，下昼五点，五点后， 下昼五点啊，哦，九十年代我未入行。 系啊，我以为系你添， 系嘛？ 记错， 咁啊，当系我啦，系我嚟噶， 系我嚟。你几好嘅，你 中 环 广播五十年嗰个就系我啦， 冇咁耐，冇咁耐啊！嘉明把声好温柔， 梗系啦，我哋都中意嘉明把声噶， 我都中意你把声嘅 Stella， 好唔好啊？ 其实我好心急嘅讲嘢，不过而家系落到学习，就我唔好咁急啦，讲慢啲啦。是啊， 好，今天带来这一首作品是你揀的仔 的，是 啊，好，那我们一起听歌好吗？多谢你电话 了，好啊，那希望你个个都工作愉快，还有你们的收视越来越步步高升， 好， 拜 拜， 好 啦， 好啦， 多 谢你。 长情如何延续下世纪，如何维系到老死，甜蜜再放闪，如何传递到狮子？相爱需要更懂默契，我的狂想。但上弦热情未够，呼本小姐的未来，统统不请自来，把你放拥别放手，层层的将心，本小姐的未来，通通不请自来，把你蜂拥连喝酒，层层的，无穷平衡宇宙，贯穿生命洪流，怕爱你未够，多些女朋友，总数一万个同事聚首，人人谈情唯独我更蠢，如何能避免重伤？先退守，再进攻。 被串联了。看这九千几名女婿， 早已 妒忌， 真的 无限占有欲，直到永久。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味餸咧就系三文鱼，系啦咁啊。三文鱼如果要整嘅话咧，其实即系唔系沙司面嗰只啊，唔系刺身嗰只，咁啊都系将佢煮嘅。咁啊喺超级市场都已经买到噶啦。咁啲三文鱼扒，或者叫三文鱼柳啦，咁啊买翻嚟，咁啊先将佢咧就佢咪有个皮黐住嘅，咁啊切咗个皮出嚟先。咁你就我唔要噶啦，系啊，嗰啲我就唔要啦，今次唔要啦，有阵时都要，因为三文鱼个皮咧即系加明炆开。以前咧有学过咧，就用三文鱼皮，去到咧就系做烧三文鱼皮，系一味素嚟嘅。 好食噶， 你有食过？ 我有食。 咁烧三文鱼皮嗰阵时诶点整咧？咁啊来货嚟咗一条三文鱼啦，同今日呢个冇关嘅吓，系啦，来货嚟一条三文鱼咧，跟住我哋就要喺个三文鱼度就用嗰啲寿司刀就片佢嗰层皮出嚟先嘅。咁片个皮出嚟时候，一片咧其实就大概系两三只手指咁阔，咁啊由呢个鱼尾就片到上去佢鱼腮嗰个位置。咁如此類推，一路係咁片，咁啊片咗好多條嘅三文魚皮出嚟嘅， 好刀工啊！喂，講開刀咧，小白，我成日咧心心念念有個題目想同你講。話説咧，我嗰次去大阪啦，咁喺一條街，你知佢嗰啲叫乜乜通啊，嗰啲咁嘅嘢咧，有一條通咧，其中一條通啦，唔係鐵通個通啊嚇，有一條通咧。哇！全部都系铸剑啊， 哇！ 铸刀噶， 系佢哋嗰啲铸刀啊。 哇！嗰啲刀咧，嗰啲刀剑，佢首先门口会摆一把剑嘅，咁会同你讲话，即系讲到话咩德川家康乜乜成成， 嗰啲日本武士刀 系啊系啊，咁啊冇开封嘅，你放心咁样。跟住下入边咧就系铸刀嘅，即系铸刀意思就系俾你我哋煮食嗰啲刀咯。 嗰啲叫庖丁嘛，佢哋个中文写好似写住 好多角色形式嘅都有啊，而且咧造价亦都不菲。 系啊 系啊， 我有去过一啲到访过嘅铸刀嘅工匠，咁佢哋嗰啲工匠咧又系讲到唔知第几代噶啦，咁你都幻想到以前嗰啲可能就系专系帮武士就铸嗰啲武士刀啊嘛，咁我去到探访佢哋嘅时间啦，咁佢又见到佢哋系真系会喺你面前咧就打嗰啲刀，就好似我哋睇嗰啲电影，咪攞住个铁锤，砰砰砰砰，跟住烧到好红啊，加啲嘢上去撒，砰砰砰，即系如此类推嘅。咁佢哋嗰啲咧，由于系全人手做咧，咁佢哋亦都有讲话，其实唔系把把，佢哋有做买卖嘅。 但唔係把把刀咧都喺度自己砰砰砰嘅，因為有啲你真係機器整嘅快啲嘅，係啦，咁嗰啲都會用佢哋自己嘅 QC 去到即係證明嗰個品質係好嘅。咁但係佢哋嗰個即係鑄刀咧，其實佢哋由以前真係整嗰啲武士刀開始，即係去到變就變咗做鑄嗰啲叫 主食 菜 刀，主食刀啦， 係啦，主食用嘅刀啦， 嗰啲啊， 咁佢哋就 生刀啊， 係啦，就 keep 翻嗰個刀嗰個鋒利喺呢度嘅。咁但係原來聽翻佢哋講咧，嗰啲刀咧係如果佢哋仲人手去鑄嗰啲咧，每一把佢哋真係同我哋傾偈咧，佢哋有個脾氣喺度，所以個脾氣就真係佢哋有嗰種鑄劍師嗰種嘅風範。佢就算借嗰個刀，嗱刀咧一把刀，大家知道係一嚿鐵啦咁樣。咁佢 咁佢整熱咗就可以好似橡膠咁樣拉長縮短。 佢就已經整咗啦，即係連埋個 brand 都抌埋入去啦。咁佢嗰陣時候淨係放咗喺個劍盒入面嘅，刀盒入面嘅，係啦，因為中國嗰啲叫劍，佢哋嗰啲刀，放喺刀盒入面。咁佢哋嗰陣時候仲未將嗰個木柄咧就打入去嘅，因為個木柄佢另外做嘅，個木柄做咗之後咧，你要啱翻個位啦，但係刀柄啦，係啦，放入去，跟住就再上佢哋嗰啲可能有啲用木打入去嗰啲嘅螺絲嘅，咁先可以做到呢個刀咁樣嘅。咁我望住嗰個鐵嘅時候咧，佢話佢哋就有個脾氣就好嚴肅，即係平時傾偈都好開心嘅，好嚴肅就同我講咗一樣嘢，呢一把刀無論你覺得幾靚都好啦，你唔可以掂。佢話一把刀你掂咗嘅時候，佢話就有個客人咧曾經就拎開咗盒啦，佢就 show 俾佢睇呢把啱啱尋日鑄好嘅，咁佢就一掂佢掂咗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用即係譯翻做中文啦，就好似你掂咗人嘅氣就會入咗入去呢把刀入邊， 即係劍魂啊， 係啦， 魂啊靈魂 就破咗佢嗰個唔知乜乜乜咁樣嗰啲嘢嚟嘅，所以話咧就淨係夠膽遠觀。行近啲我都唔敢睇 呢个我知啊，我细个都有睇经典日系漫画《士魂》， 系嘛？ 士魂就 系 玩刀噶嘛， 系 咯，咁所以哇， 所以佢哋啲刀咧，你真系只能够睇，掂咧你要问咗佢先，可能有啲刀咧，可能机器整嗰啲，佢就话你上学咧去摸一摸，系啦，掂一掂，因为咧佢知道我以前曾经学过柱，学柱嘅人咧以前啊，我唔知而家点啦，有个坏嘅习惯嘅，我哋咧有阵时磨完刀啊，个人又会拎住嗰把刀出去望下佢嗰个刀咧个刀锋利唔利，有冇少少崩啊，我哋会需唔需要再磨之外咧，嗱以前咧我哋学柱嘅时候咧，好多师傅咧就会攞个指甲喺嗰度嗨一嗨。 哇，好危险、啊！ 好轻咁啊，所以我话就真系学柱咁嗨一嗨咁，咁 惊 佢 惊 嘅，系啊，即系佢哋呢啲老师傅咧就会用呢个方法咧，唔建议啊，当然系更危险啦，就会用呢啲方法咧就自己亲身去感觉一下嗰把我哋嗰啲叫鲫鱼生刀系点样嘅，咁呢个方法当然系唔啱，而家即系睇下或者可能直头有啲机器去到量度嘅， 所以呢种脾气咧，除咗系厨师对于佢自己嗰把刀之外咧，发型师对于佢哋嗰把铰剪都 系 有呢种， 正如我哋对我哋嘅 headphone 系啦，有执着， 每一行咧都有自己嘅执着嘅。 好嗱，我知道咧，三文鱼扒咧就俾阿欧成功打岔咗啦，用把日本嘅刀咧嚟破咗佢。不过唔紧要，有阵时睇下小白讲呢啲食之二三事咧，其实就唔系净系讲。 反正个环节名叫饮食图鉴啊嘛，咁 即系听下呢啲 刀都系啊， 系啊，长下知识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次去布吉之旅咧，话说系我第一次去啦，喺预备呢四日。 咁你未去过布吉？ 我未去过布吉噶、哦，我第一次去 嘅 啫。 咁有咩趋势你去一个未去过嘅地方？ 因为我想去沙滩，我要阳光与海滩。 浅、哦、水湾都有啊。 唔系，同埋我需要按摩。哦、我呢四日去咗四日，按咗六次。 九龙城都有，死都讲香港，所有嘢都有嘅。我哋所有嘢都有 嘅。 系啊，泰面我哋都有嘅， 好多有嘅。 系啦，菠萝炒饭我哋泰式菠萝炒饭我哋都。都有噶， 但系都想飞一转，个感觉就真系好似离开一下，放松下咁样啦。咁咧，今次我去 plan 呢个布吉之旅嘅时候咧，其实我身边有啲朋友去过嘅时候咧，都同我讲啊，你哋今次要揸车咁样啦。佢就话因为嗰度嘅交通咧好唔方便嘅。咁我 search 过咧，咦系，原来有好多譬如沙滩同沙滩之间系嘅，嗰边系旅客区嘅，每个沙滩都会有。咁但系中间嗰啲行程啊，中间嗰啲路咧，你譬如想去青蛙夜市咁样，因为我去咗巴东，咁你咧就要起码有九个。自己车程啦，咁但系咧，我就上网发现，原来最近咧喺泰国布吉嗰边咧系有一个叫做智慧巴士，智慧巴士咧系政府嘅巴士嚟嘅，佢系直情咧由呢一个布吉嘅国际机场啦，系好似环岛咁添，佢成条线去直落直上， 有冇冷气噶？ 有冷气嘅，佢仲要咧系智慧到咧，嗱，首先好平啦，佢只系100泰铢一个人啫，我开头以为会唔会好贵咧，因为佢都都好多站嘅，应该话边度都去到嘅，如果布吉嘅话，咁、但系咧佢又好智慧系咩咧？佢而家系即系可能我哋想，我或者我自己啦，我想象之中嗰啲布吉嘅一啲车咧，会系可能系残残旧旧， 或者笃笃 车啊，笃笃车啊，冇冷气啊咁样啦，又唔系嘅，仲要系好多外国人都应该。都系知道有呢一格嘅 smart bus 咧，就去搭嘅。咁仲要系有晒咧，俾你知道个油门司机踩几多，你大概可以几点去到边度边度咁样，系有晒好清晰嘅。咁跟住咧，连翻去嘅时候咧，回程咧啲时间都系好准时嘅。咁我觉得呢一个系我第一个就系去到布吉呢一个系觉得 即 系 你 觉 得 便 捷啦，同埋方便啦，唔使话好似以前咁样讲价或者去边、去边又唔识咁样啦， 系 咪？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又喺呢一格巴士里面咧就。诶，发现咗一样嘢，佢哋咧会经常咧去到一啲转弯位啊，啊，点解见到啊啲司机所有车系咁哔哔哔哔嘅咧？咁佢唔系好塞啫，点解唔塞车都会喺度哔哔哔嘅咧？诶、跟住原来之后咧就问翻人哋，原来咧嗰啲系司机系同紧，因为附近有寺庙啊、所有嘅司机经过嘅时候都会啵啵，即系好似同佢打招呼，系、礼貌嘅一种、啊。系、啦，咁我就觉得哇，又长知识啦，即系。 喂，呢、這个真系少啲听。 系啊，呢、這个真系要。 啵啵就等于收下啲卡咁样。 系啦，佢、有啲系一下，有啲系会长，有啲系啵啵咁样两下。咁、但系无论系几多下或者个长度。系几多都好啦，佢只要咧一经过咧一拨咧，就系代表佢对紧嗰个寺庙嘅神像咧嚟到去表示一个尊重咁样，所以我觉得今次喺呢个布吉之旅都学咗唔少嘢啊。